國家副主席。而68歲的阮春福因為當過官員違規，在日前辭去國家主席等職務，以負起政治責任。天氣方面，乾燥的東北季候風正為廣東帶來普遍晴朗的天氣，預測天晴乾燥，早上相當清涼，日間最高氣温大約19度，吹和緩東北風。展望明日大致天晴，早上仍然相當清涼，隨即和農曆年初一雲量增多，氣温回升，年初二晚上和隨後一兩日氣温再度下降。現在的溫度是14度，相對濕度 75%， 紅色火災危險警告現正生效。接著是華南海域天氣報告，警報全部區域吹強風，天氣概況，東北季候風正影響華南沿岸海域，24小時內各區天氣預測，香港鄰近海域吹東北風4至5級，間中6級，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和汕尾以南吹東北風5至6級，間中7級，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沙堤以南和海南島東南沿岸吹東北風5至6級，海有中至大浪，北部灣以南吹北至東北風5至6級，海有中至大浪。其後48小時天氣展望，吹東至東北風6至7級。華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氣報告，華南島吹東北風4級，汕頭吹西南偏西風1級，能見度15公里，澳門吹西北偏北風2級，能見度14公里，西沙吹東北風3級，能見度23公里。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和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3,296点，跌61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928点，跌62点。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827， 日元 128.89， 瑞士法郎 0.917， 加元 1.349， 人民幣 6.752， 英鎊對美元 1.235， 歐元對美元 1.08， 澳元對美元 0.694，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45。 倫敦金每安士買入 1903.91 美元，卖出 1904.42 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 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 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 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做老板要有远见，订立十年发展大计，凡事做好十足准备。 咪住，想做个十全十美的好雇主，一定要准时出粮，同帮雇员准时供强积金，要在每个月十号或之前供款，同埋交付款结算书。如果十号或之前有公众假期，就要提早安排。过期供款就要俾拖欠供款额5%的附加费。适用电子服务，供款就更快捷准确啦。 晨啊吓，咁啊朝早六点零八分嘅早上啦，收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以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你哋好啊，咁啊见到出边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咁啊都几干燥嘅一个早上，相对湿度76%嘅，咁啊朝早咧唔知道你会唔会觉得都冻啦，咁啊14度嘅气温，咁啊其实都应该系冻嘅14度，咁啊天晴干燥啊，早上亦都系相当清凉嘅吓。扭开心机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以及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直播室入面继续都有白元浩陪住你们一起在星期四的早上，哎，我自己都要想一想，因为一临近那些初几啊，那些就真的，会开始忘记了今天几号啊，开始忘记了今天星期几啊，然后又连想着记初几，怎知又忘记了这样啊。今天呢就是1月19日星期四来的，农历的12月28日，即是大家都说俗语有云，年28日洗邋遢，正值呢就是今天，咁你会唔会原来犀利到今日都请埋假啊？所以咧就要喺屋企洗邋遢咧咁样。咁我知道有啲学生今日翻学嘅时候咧，学校都安排咗咧就一齐喺学校嗰度就洗邋遢嘅。咁睇下你会唔会今日应下节洗下邋遢啦？ 晨光每日一格。 真系叫做老虎年嘅年尾啦，咁啊，所以我哋咧都要有阵时谂一谂喺过去嘅一年嘅时间入边，自己喺工作态度、学习、行为态度上边，会唔会仲有啲改善嘅空间呢？可能你都已经咧，都做得好好噶啦，各方面都唔错噶啦，但系缺乏嘅系一个嘅信心。有阵时有一啲嘅朋友咧，佢哋都好好，佢哋好 nice 嘅，好和善。佢哋亦都待人接物咧相当之出色，唯独是咧有阵时即系太过谦虚嘅时候咧，就俾人哋一种咧就系缺乏信心嘅感觉。所以有阵时我哋都应该要谂一谂，点样可以做到咧，就系好多成功人士一个嘅格言，或者系佢哋自己处世嘅一个态度系点咩？呢个态度就系谦厚，但系不失自信。千祈唔好谂住系好容易做到，你要同时两样嘢都兼备嘅话咧，原来系比你想象之中咧系嚟得困难嘅。咁但系有志者事竟成，咁啊一定可以做得到嘅。今日不妨咧喺自己嘅工作同埋学习上边咧，都尽量配合到呢一句嘅格言啦：谦虚、谦厚，但系不失自信。 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晨光第一线，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眨下眼，时间都已经嚟到早上嘅六点十六分啦。你睇下时间过得几快咧？如果你要早起身嘅时候咧，都已经即系记住唔好躲懒啦吓。揭揭报纸的时间呢，咁见到喺寻日嘅，咁见到一个西九文化区管理局呢，咁同传媒呢，咁叫做见面啦，茶聚啦，咁都系好嘅，咁多啲呢一类型嘅活动同埋交流啊，咁大家都知道呢，大家嘅心声系啲乜嘢。回顾翻过去一年啦，同埋预告一下未来嘅工作安排。咁当中佢哋亦都话到啦 ，M 家博物馆去年十一月咧就转为收费之后，总共吸引咗42万人次去到入场噶。啊，当中有9万人次咧就系特别购买入场观看咧特别嘅展览。啊，其中一个咧就系包括草间弥生1945至今。而故宫开幕约半年亦都吸引咗咧71万人次入场噶，形容数字令人鼓舞。咁啊，預計咧，即係通關之後啦，咁啊，將會有更加多嘅旅客咧就入場，增加咧就門票嘅收益，咁啊，舒緩當嘅財政壓力，咁啊，當然係好啦，舒緩咗財政壓力咧，咁啊，希望佢哋有更加多嘅一啲藝術嘅展覽啊，可以俾到我哋咧就係大開眼界。啊，嚟緊啊，三月底咧，佢哋亦都會舉行第一個咧就大型嘅流行音樂會，集合咗咧就300多位本地著名音樂人，咁啊以藝術視野貫注香港流行音樂，咁啊到期時啦，見到竹翠公園同埋 M 家都會成為咧就係表演嘅場地嚟噶噃。其实 M 家博物馆咧同埋故宫文化博物馆先后喺疫情底下咧就开幕噶，但系仍然能够吸引大批嘅香港人咧就入场参观。去到目前为止，分别录得248万以及咧71万嘅入场人次。咁另外咧，但系唔知大家仲记唔记得啦？香港故宫之友啊，真系一个咧就全年嘅会籍嚟噶。咁啊，亦都有接近咧就15300人左右咧就系选购噶。而 M 家去年11月12日開始收費之後，在短短兩個月之內都已經有42萬人次入場。 讲返头先嗰个草间弥生嘅一个特别展览啦，其实佢嘅门票呢係需要240元㗎，咁但係仍然呢有90,000人呢去到购买，所以呢即係证明一个好嘅展览大家都肯愿意花金钱呢去到欣赏㗎。暂时推算啦，草间弥生展览的收益就是1836万元，都是相当不错啊。另外他们也提到西九文化区艺术公园也十分受欢迎的，单单在去年的12月24至26号圣诞假期这三日的时间，已经有30万人就到访公园了，随即更加录得就是10万人次，更加就要实施单线的循环参观，形容有关的盛况能够令到当局真的准备好如何在通关之后迎接大批的旅客的。我话都系呢一句啦，希望咧有更加多唔同嘅精彩展览。咁啊，睇翻佢哋嘅精彩展览喺西九未来一年啊推出嘅新展览同埋表演艺术节目噶。啊，故宫文化博物馆喺二月份亦都会有金彩华彩，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与梦蝶牵藏古代金器噶，展出200多件咧咁啊精美嘅古代中国金器噶。另外四月份亦都会有咧就系百样玲珑卡地亚与女性嘅，咁啊全球首个咧就以女性喺卡地亚发展史中咁啊嘅一个地位同埋影响嘅主题大型展览嚟噶。M 家方面亦都有徐世奇啊，悬浮香港在威尼斯啦。七月份嘅时间亦都有宋怀贵艺术先锋与时尚教母等等的不同精彩展览的。不知道你又会不会已经 mark 定这些时间，或者定时呢上到去他们的网站看看有些什么的展览前瞻呢？ 只能偷偷看你在战斗，众人正义变快重播出口，这里空气充斥诅咒，想要牵你的手挽救，以人性难以说服对手，铁拳却无法抗能我伸手，在疑惑和自责之后，不理失控奔跑向你吗？伸手一碰到剧情就迅速加快，能量就能越过悬崖，冲出荒谬之内，开始一次恋爱，冲出毁灭之外，在深于压力间更可爱，冲出荒谬之内，将不敢爱都踢开，冲出毁灭之外，却封锁要推倒障碍，血肉融掉，他的想法不要，污秽骨头壳，听到清澈呼叫，尝试到红门动摇，被你感召，虚构故事怎么跟眼见的类似？病痛蔓延着，剧情就迅速加快，混入树林，用木桥越过悬崖，冲出荒谬之外。开始一次恋爱，冲出毁灭之外，再生于压力间更可爱，冲出荒谬之外，将不敢爱都踢开，冲出毁灭之外，再封锁再撕开。 作品来自胡鸿钧的《我们在结束时开始》，一个展览结束了，又是另外一个展览开始的时候。 出面室外气温系14度嘅，咁天气方面天晴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19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噶，早上仍然相当清凉，随着雨及农历年初一云量增多，气温回升。不过年初二晚上雨及随后一两日气温再度下降。而家1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晨光第一线，星期四晨光心灵鸡汤。 人生咧就是不断咁样去到做一些不同的选择去到度过，只要能力所及的话，不需要理会是用的、食的、着的、工作，甚至乎另外一半的、等等。相信每一个人都希望能够选择到这个世界上最适合自己的一切，自己是最满意、最喜欢的。但是你又有没有想过，其实这一切都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幻想呢？因为在每一个人不同的时期、年纪和环境底下，他的喜好、适合、满意等等的标准，原来也都会不断改变。在这个年纪里面做这些事情，遇到这些人，遇到这些物件，可能是最适合自己，只是你自己没发觉。人的价值观不断地去到改变，但是人是一种善变的动物，所以很多时适合我们的感觉都很快脆，就会被下一个的风潮有所掩盖。今日的你可不可以继续贯彻始终，认清自己喜欢的一切，然后好好地投入自己的生命，喜爱自己现在喜爱的一切呢？如果能够做得到的，其实是一种很大的福气来的。 照着月光的心能滴到天方，蒙着薄霜的背可压到地牢，插拍就要分为夜来会吹，这小小晚餐可抵抗巨变，是加沙拉还外大烤鸡，明明密封空间可释放时间，在胃里片刻能支撑一世，这简单晚餐可享到盛宴，原来回味就要追再消化，再洗，再肚饿一次。凌晨又像个黑盖，与黑盖见面。原来同在就要珍贵，再相信，再追，便从头。这烽烟亮起烛光都可以盛宴，营造幸福之家在盛世中央，承认自己天真总好过颓废，没事也庆祝能青春不老，这简单晚餐我享到盛宴，醉着来慢慢的醉着，与成就历史吃有机的菜，谈模糊的爱，找贪生的意思，就要追着，再消化，再洗，再肚饿一次。明晨又像个黑盖，与黑 便从头相依。前面或者烽烟亮起烛光，都可以成烟。 人生仲有好多唔同嘅道理，需要我哋慢慢咀嚼先 dap 到入面嘅味道同真谛啊！邝星宇嘅慢慢咀嚼，时间嚟到早上嘅6:29啦。听听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黄凤仪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自今个月8日和内地首阶段通关的头10日内，已经有大约40万人次经陆路口岸免检疫往返两地，预计直至年30期间会是高峰期。政府都宣布和內地溝通之後，今日起3歲或以下幼童往返本港和內地都無需出示48小時內的新冠核酸檢測陰性結果。對於近日本港多區檢測中心出現排隊人龍，政府發言人表示，現時全港社區檢測中心或者檢測站預約名額非常充裕，強烈建議計劃到內地的市民提早預約，而各區80多間社區檢測中心和檢測站在農曆新年期間會如常運作，服務時間不變。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春節前夕會見在中國工作的外國專家代表，並和他們座談交流。李克強說，過去一年面對疫情等國內外超預期因素疊加衝擊，中國經濟在應對挑戰、克服困難中前行，但隨著優化調整疫情防控措施的落實，相信中國經濟將加快恢復和回升。他強調，中國堅持對外開放基本國策不動搖，進一步擴大國內市場開放和外資市場准入，願學習借鑑先進技術和管理經驗，繼續與各國開展廣泛國際合作，應對國際社會面臨的共同挑戰。李克強又說，中國將繼續致力於提升外國專家在中國工作的便利性和服務水平，進一步優化政策，為外國人才安心在中國工作提供保障。西藏林芝市發生雪崩，造成至少8人死亡。林芝市墨脱縣公安表示，星期二晚上7多接獲報案，指米林縣派鎮至墨脱公路多洪拉隧道出口發生雪崩，造成人員和車輛被困。當局派出超過130人和28架車前往現場搜救，至今發現8人遇難，失聯人員搜救工作正有序推進。應急管理部就表示，已經派出工作組到西藏指導地方做好災害應對處置工作。聯合國安理會就中東巴勒斯坦問題舉行公開辯論會，與會代表都關注新年伊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衝突進一步加劇，呼籲停止加劇對立的單邊行動。其中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張軍表示，中方的態度是明確的，就是必須按照安理會和聯大決議要求，切實維護耶路撒冷宗教聖地歷史現狀。他又認為，要以最大緊迫感全面落實兩國方案，又敦促在這方面有重要影響的國家秉持公正立場，承擔應盡責任，拿出實際行動。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天晴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明日大致天晴，早上仍然相当清凉。除夕和农历年初一云量增多，气温回升，年初二晚上和随后一两日气温再度下降。现在的温度是14度，相对湿度78%，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六二一 ，FM 一零零点九，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 ，FM 一零三点三，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陈小姐早晨。 早晨啊的士哥哥。唉，今日又要麻烦你请我返工啦。唉，最近好忙啊。今日又要山长水远去帮屋企人做电话卡实名登记。唉，都唔知赶唔赶得切见个客啊。 陈小姐，今次我就应过你啦。电话卡实名登记唔一定要去指定嘅十八间邮政局或者所属电信商门市㗎。昨日交间的时候呢，有位师兄教我去电信商的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好简单的。这 么方便？ 是啊，未完成登记的太空卡呢，在2月23号之后就用不到的了，快点登记了。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找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或者上通讯办网页那里看看。 在网上面传送不雅照片是一种非常讨厌和骚扰的行为，但有一个社交平台就说开发一种新的功能，如果有人收到裸露照片就会被系统侦测到，会先遮盖照片提醒用家避免受到伤害。 逢星期六早上6-9，香港电台第二台，阿鲁红箭咪知识会社。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起身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啦，时间嚟到早上6:37啊，14度嘅气温，咁啊，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喺朝早嘅时间咧都系生效紧嘅，咁啊呢个温度咧咁啊其实都相当之好瞓啦吓，咁啊如果系大家中意赖床嘅话咧，咁啊可能而家就觉得哇，简直系人生嘅最高享受啊！但如果你发觉又赶时间嘅话咧，呢个享受啊，似乎咧都要留翻喺嚟紧假期嘅时候啦，先至好好地赖床啦。好，咁啊为咗唔赖床咧，等我打俾阿钟哥先。早晨，钟哥。 早晨啊，小白。 其实你都冇赖床噶啦。 冇啦，你都见我几点 send 嘢俾你啊？ 系啦，做咩？你系好早啊，定系好夜啊？而家你个时间区系？ 唔系，因为琴日一路即系写紧嘢咧 ，keep 住咁样。 吓， 咁搞下搞下咧，突然间合着咗。 哦。 翻嘅时候3:00多、哦。 嗯。 都话咦，未做完嘢，佢即刻起身，梳洗完之后未诶搞埋啲手，未诶整完录完，未 send 俾你咯，即刻。 系啊，其实呢种创作嘅空间咧，都相当之自由啊。 你可以咁讲嘅，亦都系一种嘅。任性嚟嘅， 嗯，我都会觉得系正面谂法会好啲嘅， 嗯， 系啊。 不过从事创作，即系讲呢一个创作呢一样嘢咧，即系话说两边，有啲人咧就话，喂，灵感涌现，你控制唔到，要嚟就嚟，个冇办法啦。咁又或者有啲人咧，好常规性地有一啲时间嘅，即系譬如话佢凌晨啦， 嗯， 深夜啦，即系呢啲比较宁静嘅时间，咁佢就可以。從事創作啦，咁但係所以我成日都唔明咧，翻朝九晚五編劇嘅工作，其實點樣做嘢？ 佢哋係咪翻工嘅時間咧寫唔到嘅，反而咧就係、是、夜晚嘅時間咧先至寫，不過就扮朝頭早寫，會唔會咁啊？ 咁啊大件事啦！咁即係佢哋唔使落班啦。如果佢哋因為朝九晚五啊嘛，咁、所以譬如有一啲喺大啲嘅機構裏邊從事創作工作嘅人咧，咁我覺得佢哋又要朝九晚五啦，即或者一啲常規時間。就算唔係朝九晚五，佢可能朝十一晚八咁樣啊。但係喺一個規定嘅時間裏邊要從事創作，其實幾難嘅。 係啊，靈感嘅唔係話喂，而家得啦，你可以嚟啦。边得咁样噶？所以佢哋都好犀利，即系夹硬逼啊！我哋成日俗称就话夹硬逼啲嘢出嚟啊！ 但因为我自己觉得啫，我做咗咁多年创作啊，写剧本，我真系觉得写剧本系好个人嘅嘢嚟嘅。所以集体创作咧，我从来都好少出现喺我身上。因为你自己有自己嘅睇法噶嘛，咁你写落笔嘅时候，你写紧自己嘢咁样啊。 系啊。 咁但系你自己嘅嘢，即系你有自己嘅生活作息时间去配合你自己嘅创作噶嘛。咁、如果你贸贸然，我要配合另一个人，喂，不如我哋今日出嚟倾啊。你最多系倾某一啲大方向嘅啫。但系或者可能有一啲嘢，大家互相刺激到对方，有一啲新嘅点子咁样啊。咁但系去到最后，你都系要翻去自己一个人好孤独地去写，先至写到嘢嘅。咁所以咪又系自己嘅嘢。 会唔会系要调节一下嗰个环境空间咧？系咪真系 cafe 会好啲？定系有啲人会觉得啊，我喺图书馆自己静静地写下嘢又会好啲咁样？ 其实喺边一度咧，我觉得冇乜所谓。你只要揾一个切入点嘅啫。何谓切入点呢？就是你要找一个地方，你很容易进入了你自己创作的世界。那个创作的世界其实就是另一个空间来的。那个空间呢、我就说、现在个比喻很好的量子领域咯。 哦， 那边呢超越了时间、超越了任何宇宙。你入到去呢你可以周围去。这个就是创作的空间咯。 是啊。 但是你怎样入去个创作空间呢？呢、這個就每個人有一個切入點噶嘛、如果你根據超級英雄咧，佢可能就係阿 Tony Stark 發明嗰隻定位器啦、又或者係阿蟻俠嗰、那個嗰架車啦，直住咁入咗去啦。即係每個人有一個切入點，有啲人喜歡 coffee shop，、有啲人喜歡飲一杯咖啡，而家我就喜歡望住個窗， 哦， 即係睇到窗外邊有啲乜嘢，因為我啱啱望到有個山頭噶嘛，我呢邊。咁睇住个山啦，望下望下，咁我就可以入到去。有唔同嘅时间，有唔同嘅可能性咯。 会唔会真系有啲人系写剧本、写故事嘅时候咧？例如嗰个场景系 cafe 嘅，佢就去 cafe 嗰度写 cafe 嘅情景，即系好似头先阿钟哥所讲嗰、那个入咗入个量子领域咁样。咁如果佢系写譬如茶楼嘅，佢就去嗌一盅两件咁样。佢写喺巴士上面嘅对话，佢就真系。揾一程長途巴士，佢坐喺上面。 可能有啲人會咁樣，但係我自己嘅認知或者我自己嘅方法咧，就唔係嘅。譬如你要寫茶樓，你唔係寫嘅時候先去茶樓，係你平時去茶樓。跟住你喺度不斷喺度留意茶樓發生嘅事。然之後你寫嘅時候，你翻去量子領域嗰個茶樓寫嘅都係。 哦， 所以呢個。即系都一份孤独嘅工作嚟嘅。当你写作，你见我每日写嗰段嘢咧，你就知道我每日都要去一次量子领域，其实都几辛苦。 但系写完出嚟个结果咧，系大家一齐分享，所以都系唔孤独嘅。 之后咯，已经后话啦。 之后就后话啦， 系。好啦，翻嚟再 好，翻嚟再讲，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可以喺边度听到我？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乜嘢环节？九点半钟梁荣忠，当年今日晨光出商量，仲有好多、哦。最想做乜嘢啊？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荣忠， 或者叫佢忠哥都得。 前里那灯火，明年变了么？从而 过会闪闪星河，流行过那些歌，徘徊我耳朵，于脑里随机点播。曾经风光过，如今这街角，仍看似老时代里经典的那一首歌。旋律中跌宕，更替了配乐，新旧吉他交错，如时间穿梭，在这好地方，在催化感细数老街店铺和窄巷，让这古旧的改造出生命的风光，但不变的可是总生活的盼望。闹市中绿洲并肩地走，热闹里是清幽，此刻这秒有着你，有着我足够，是家里有种爱能够。 这边十四度的气温，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生效的，一首的作品来自 Mike 曾比特的重建。朝头早的时候我们都有职场 KOL， 今天阿海在跟我们讲一下 Faction 的东西。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啊！今日朝头早咧，咁样我哋嘅 KOL 系列啦，揾到啊专业时装啊达人阿海喺度。早晨，阿海。 喂啊，你嗰个形容咧，即系令到我有啲受之有愧咩啊？又专业又达人。 系啊，专业时装达人咯，梗系要啦。 唔会嘅，我哋其实系轻轻松松倾下时装，因为着衫咧真系其实系我哋生活嘅一部分嚟噶嘛。咁其实。真係同大家傾下身。 呢、這個肯定係阿海咧就好人，因為阿海啊 share 啲時裝嘅 fashion 嘅嘢俾我哋啦。我啊都去過阿海嗰啲即係經營嘅商店啊，或者嗰啲地方咧，哇啲嘢啊，哎呀嗰啲小店啊先犀利啊，先鋸到你一頸血啊！咁你話如果唔係有翻咁上下？時裝地位嘅點會咁容易鋸到啲人一頸血啊？ 嗱，即係話咗上頭啦，即係香港嚟講，而家經營小店都真係好艱難噶。我哋即係小店，其實邊有本事啊？講真啦，真係嘅。其實而家做即係小店又冇分店嘅話咧，有分店又係有分店嘅艱難，冇分店又係冇分店嘅艱難。其實有啲時勢真係。交個租啊，出下糧俾啲同事啊，咁我哋都滿足㗎啦。 即係你係謙厚啊，不過話時話其實喺老虎年啦，咁而家都仲係，咁其實係咪都睇到咧受到呢個疫情影響啊？咁雖然都係大家都已經指望啦，啊兔年嘅時候咧，全香港一齊吐氣揚眉啊，咁啊令到大家咧就啲生意額個個都節節上升啦。係咪其實嗰個經營方向咧，成個叫做時裝界都有少少分，即係唔同咗咧，同之前？ 其實真係會嘅，我諗由到嗱名牌，我諗繼續都會有一班嘅吹捧客嘅。講真就真係會，同埋講真，佢哋之前都賺我咁多， 係啦， 咁點係係嘛？ 嘔翻啲出嚟啦！ 經濟好嘅時候都賺落咗咁多咯，咁但係事實上即係嗱，我講好名牌嗰 top 嗰一陣啦，咁你其實佢哋都可能有啲都少少萎縮嘅，我自己會覺得嚇，即係我嘅觀察啫。咁實際數字我冇嘅，純粹真係自己觀察嘅啫、然後你再落去一啲咧連鎖少少咧，其實你都會發覺繼續都有捧場客嘅，不過咧有一啲就可能真係會分店會冇開得咁多啦， 係啦， 都會稍微用翻少少保守啲嘅戰略去做啦。咁然後再落去啲，其實我發覺咧而家街咧多咗好多咧都係連鎖經營嘅，不過咧佢哋價錢真係好低嘅，可能佢哋真係百零蚊一件衫、都襯得都幾好睇。咁但係嗱，當然啦，你話佢。即係咁樣講啦，大家傾偈咁樣講，佢會叫做係韓國款，或者係一啲日系款。咁但係佢如果做得百零蚊嘅價錢，咁嗱真心，我覺得你就唔好 expect 話啊，我買到一件 Made in Korea 或者買到一件 Made in Japan 嘅衫。但係如果純粹你話我個款 OK 就得㗎啦。咁呢啲都係我覺得俾到而家喺呢一個經濟環境之下，大家一啲穿搭嘅選擇。我成日都話冇所謂嘅鹹魚青菜。就各有喜愛， 係 咪啊？你覺得自己 afford 到一個 budget 去買衫，你咪用嗰個 budget 咯。咁如果你話唔係嘅，我真係喂而家呢個年頭，大家邊有咁鬆動？好似以前咁，講真，我哋以前做小店。新年啲客入嚟買十件八件，真係好閒嘅啫。 唔同曬啦，成個世界。 真係㗎，我成日同啲客講，我話你個人個心就得一個，你買邊度買到咁多衫著啫？咁佢話：，中意就買，中意就買。 這個就是早些年啲人會買衫嗰個趨勢，而家咧大家就真係講真啦，過年可能真係買一件， 哦、 叫做真係攞個氣頭，攞個氣頭，即係攞個氣氛，攞個意頭，咁就算數。咁我哋做小店冇所謂嘅，我成日都覺得我哋開完節流咯，叫做咁、 嗯、 開到嘅咪開咯。譬如網上 online， 我哋做多少少，節流可能有啲唔需要嘅成本，我哋唔會好似以前咁樣啊，多開大個水喉佢啦，咪閂一閂個水喉，盡量希望。是啦，捱過咗個虎年，都希望個兔年真係可以吐氣揚眉啦。 係啊，而家我見好多嘅鋪頭啊，唔單止係小店啊，大店咧其實都一樣轉戰網上邊喎。網上邊其實係咪真係其實靠網上邊嗰、那個營運啊，都已經夠俾埋租啊，可以有間實體店喺度咧？其實， 我覺得咧就每個人個經營模式都唔同嘅，有。嗱，我知好多鋪頭咧，其實本身咧係有實體店，但係早幾年啦，唔係呢一兩年噶啦，其實早幾年可能三四年前或者疫情之前咧，根本已經就轉戰咗做網店，因為當其時啲租金其實真係好犀利，嗰陣時係冇疫情乜嘢事件都冇嘅時候咧，啲業主唔會理嘅，真係你續租佢哋就加租，續租就加租，加嘅幅度都幾嚇人嘅有啲時，咁你會覺得喂大佬真係講真叫做賺埋。你唔係自己揾唔到份人工，而係你覺得我好大份，我就係俾咗交租啊！係 啊， 我識好多同行都 心痛啊， 係唔值啊嘛，係咪啊？咁、然後跟住咪我咁佢哋咪覺得，反正你叫做儲到批熟客嘅，咁不如我咪 online 做咯，或者有啲就仲係保留一個叫做比較細啲嘅 showroom， 咁佢唔使真係 afford 一個大啲嘅鋪。可能轉咗係譬如啲商業大廈嘅樓上啊，工廠大廈嘅樓上啊，租金可能係平好多，咁、就純粹俾啲客就係做一個上嚟睇下衫，或者拜 appointment 先至上去睇衫。 哦， 唔係真係一個真正嘅零售店嚟嘅、或者甚至乎佢可能係一個月佢開兩至三日，俾、你上嚟揀衫嘅啫。平時嘅日子佢主要就係做網上。有啲會咁樣經營，咁有啲就直情真係 online 噶啦，可能佢 post 出嚟嘅相咧，可能就係、韓國嗰邊嘅相，咁然後就係、你 online 訂啦，咁佢接到 order 先至訂貨，咁每個嘅模式都唔同。 哦、 我哋自己嘅模式就係我照做兩條腿走路啦，咁 我仍然堅持都做實體鋪嘅，因為我諗仲有批客係中意買衫要試上身啊， 係啊係啊， 摸下個質感 啊， 或者我自己好開心，我都做原來就嚟十年啦，咁咧好開心咧，啲客係上嚟傾偈啊，有陣時候我覺得咧係好似一個 therapy 咁樣噶， 哦係。你講得好啱啊！即係喺工作嘅時候咧，都揾到自己快樂嘅一個因素咧，係好重要啊！ 係啊，尤其是我自己要養狗啦，咁有時啲客又要養狗啦，大家一傾開，喂，唔係淨係講時裝，講下大家養狗嘅心得啊，各樣嘢啊，然後佢揀到衫咪揀咯，揀唔到可能呢件真係揀到，我覺得大家傾咗個偈咧，其實都係有陣時做我哋呢啲小店，其實你覺得？生意固之然緊要嘅，咁但我覺得人與人之間嗰個交流咧，都係好珍貴咯。即係如果你問我，所以都係點解堅持難做，但係都堅持做實體鋪，咁然後咪又再擺一啲資源同心機落去做下 online 咯。 咁所以咧， 都挑戰嚟嘅，挑戰嚟嘅。 係啦，係呢個好嘅挑戰啊！希望咧，即係所有做時裝嘅朋友啦，喺呢一個嘅兔年嘅時候，大家都大展拳腳之後咧，就可以得到自己想得到嘅一個利潤同回報，咁啊最好啦。喂，但係我哋今日咧， 希望都係啦， 咁梗係啦， 各行各業都要加油啊！真係 要啊！嗱，我哋仲有幾分鐘咧，都要講一下咧，到底呢一個兔年啊！咁我哋都希望就用下啲紅當當嘅嘢，就左襯右襯噶嘛。咁但係有陣時襯得太犀利，好似我呢啲咧，即係個身形已經成個即係又似一個紅色嘅水桶咁樣。咁我 點會啊？你跑山達人嚟噶嘛？ 咁但係點樣可以襯到啲衫咧？其實可以冇咁似一個大利是風喺條街嗰度染染樣樣咧。 我又咁講啊！有時我覺得咧，去到農曆新年呢啲咧，我就算見到啲譬如男士咁樣咧，紅當當我接受嘅喎、 哦。係咩？ 真喎、哦，真係我覺得喂有個氣氛，大家高興啫，冇乜所謂啦。如果連呢啲少少嘅你都睇唔過眼，真係唔好。我覺得有陣時你望人哋又好，望自己又好啦。你觀察嘅時候，我覺得你個心態好緊要嘅。當你係帶住開心高興嘅時候，你去睇人哋。OK 啦，唔使樣樣嘢都喺度挑剔，佢著到咁利是風咁古古怪怪，哎呀，即係大家開心咪算咯。所以我覺得男士真係唔使怕㗎。譬如你話你自己有啲紅色嘅衞衣啊，你覺得我真係著出嚟，喂，我想行個大運喎、 啊。 咁 hoodies 其實都係好 好 casual 嘅嘢嚟啫嘛。咁 just happen 你覺得，喂，我有件紅色嘅 hoodies， 我特登買又好，屋企本身有嘅都好，我新年就攞出嚟著， 係喎、 啊，有乜所謂啊？係 喎、 啊， 如果直頭屋企有紅色嘅斗篷、紅色嘅靴同埋紅色嘅 under 都可以攞埋出嚟、啊。 咁你襯曬真係，我覺得冇所謂嘅。可能你俾人哋喺街望多兩眼，但我都係嗰句新年流流。哎呀，开开心心，俾个笑，俾个笑口人哋，冇所谓嘅。嗱，如果男士们你觉得喂红色红当道，红色嘅 jacket， 红色嘅 hoodies， 你觉得太过夸张嘅，波衫咯。其实好多或者你支持嘅球队更啱佢嗰件 jacket 或者嗰件波衫红色嘅。 阿仙奴曼联咁样， 系咁咪有即系咪又着下咯？阿仙奴咁样又着下咯，成件抽句水先，咪又着下咯，冇所谓。甚至乎你覺得，哇，凍喎，著波衫搞唔掂喎，男士們紅色嘅頸巾咯。 哦，啱啊，啱啊，啱啊。但如果遇著啲男士咧，佢本身平時著衫嘅 color 通比較咧就係沉色嘅。好啦，咁但係佢又唔係，我真係好反感啊紅色，但我又想有少少點綴嘅。仲有冇啲即係除咗係衞衣佢都覺得太大件啦。有冇啲少少嘢又可以襯托出呢一個位兔年嘅時候，大家都又紅色啊紅當當咁嘅感覺咧？ 即系颈巾都接受唔到啦，系咪啊？去到嗰个位， 你当有啲人真系蒙塞到颈巾都唔想要先啦。 但系又想有个 touch 系要红色嘅， 系啦，或者农历新年嘅喜庆嘅咁样。 红我自己谂，譬如手机带咯， 系、哦， 手机壳咯， 系、 哦， 眼镜，眼镜得唔得？ 眼镜框啦， 系、哦， 系咪？或者系有啲男士咧，我见而家有啲人着啲衫系日系咧，咁佢未必绑头巾嘅、嗯，我觉得头巾香港男仔都系少玩啲嘅， 系啊系啊。 譬如咧，有啲咧就会用啲细细条嗰啲围巾，其实佢真系绑颈嘅细条嘅，有啲会绑手噶， 哦系咩？ 系啊，我见有啲男仔佢会男士们咧，佢会绑手嘅，变咗好似一个手鐲類似啲咁樣、 哦、 手巾咁樣， 我跑山先會將個頭巾擺喺個隻手嗰度，因為平時比較少。 有啲會嘅、哦，你可能譬如我自己打波有陣時候，我都會加一個嗰啲叫咩，即係手腕毛巾嗰啲咧。咁、其實我嚟抹汗係啦，其實你可以用嗰啲紅色嘅 scarf 啊，你未必全條紅噶嘛，可能佢係有一啲 pattern 圖案嘅。 係。 其實我自己屋企有間，我都掛咗出嚟。咁我就係一條，其實我係一啲嗰啲叫咩腰果花 pattern， 但係佢紅色底，但係腰果花 pattern 嘅一條頭巾嚟嘅。 哦， 係啦，咁你其實可以將佢愛嚟綁下手啊，或者甚至乎你牛仔褲咧，咪有啲穿皮帶位咧、你攞嚟穿喺牛仔褲啊呢啲咁樣型一下咯，係咪？或者紅色襪。紅色襪咯，咁你可能係西褲、牛仔褲，你襪其實見好少嘅啫嘛，咁甚至乎一對紅色嘅襪咁樣，你覺得 OK， 我攞咗個意頭，但係又唔使太誇張嘅，咁 OK 啦。 內斂得嚟咧，又表現到你都係好應節啊！呢、這個提議相當之好。如果女士咧嗰啲耳環有冇啲，譬如有個幅度啊，有冇啲好似炮仗啊，定係咩龍兔珠嗰啲 friend 勾喺隻耳仔嗰度，喂，有冇呢啲咁嘅飾物㗎？ 哇！我暫時未見到聖誕會多啲，但我覺得而家聖誕啲人都玩少咗嘅，因為我覺得真係同個經濟有關。以前經濟好咧，譬如咁講啦，即係我哋都會買啲飾物咧，可能真係一棵聖誕樹咁，你掛係做耳環嘅，或者雪人咁樣。但有陣時啲客咧，佢哋會覺得，哎呀，都係戴得個一兩日咧，情願唔買啊。係啊，但係唔同嘛。以前你覺得花錢可能百零二百蚊，你買對耳環玩下冇乜所謂。而家、可能真係嗰百零二百蚊，你都要諗過點樣去花嘅時候咧。我覺得又未必應接到咁嘅。咁你可能係譬如我哋咁講啊，一個紅色嘅手袋啦，女士們，女士們更加多選擇啦，紅色手袋。紅色鞋。或者如果你覺得我玩得嘅，譬如紅色嘅格仔褸。 哦，系、 哦，我觉得好型喎，系咪啊？即系你平时着都已经型啦，咁你新年着又够应节，咁咪攞翻呢啲出嚟着咯，未必使买新嘅，屋企可能有咧，抄下抄下有噶啦，真系。 系啊，咁大家可以试一试啊。喂，其实红色啦，同埋农历年啊，兔年啊嘛，我哋下个星期不如讲下红色同埋兔仔呢啲 pattern 咧，点样可以用喺我哋嘅衣服上边？咁啊，等听众又可以继续追听啊嘛。今日倾住咁多先，因为我哋都倾咗好耐啦，又好啦，都系呢句啊，因为老虎年嘅时候咧，阿海又帮咗晨光第一线好多啦。咁我哋都希望阿海咧嚟紧嘅时候继续咧，除咗自己生意兴隆、身体健康之外，你继续揾多啲咧就系好嘅 fashion 俾我哋嘅听众。 系，我希望自己有咁嘅，即系我而家成日抱住嘅心态都系嘅，希望自己有足够嘅运气，咁然后我就将个运气或者嗰个正能量分享俾大家，咁呢个就系我自己新年嘅愿望。 哎呀，好啊，等我偷你光先，等你啲运气射埋过嚟我呢边啊。 好啊，大家都要啊， 大家咁啊， 大家分享。 好，唔该晒，好，拜拜。 OK， 拜拜。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啊、晨光大家，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紧迫感全面落实两国方案，又敦促在这方面有重要影响的国家秉持公正立场，承担应尽的责任，拿出实际行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维埃亦指，新一轮的暴力升级将会产生严重后果，呼吁各方必须展现出负责任的精神。英国代表强调，任何单方面的行动只会令以巴和平更难实现，但认为恢复稳定和平仍然是有可能，但需要各方在实现两国方案的过程中作出努力。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早上仍然相当清凉，随即同埋农历年初一云量增多，气温回升。年初二晚上同埋随后一两日气温再度下降。现时气温是14度，相对湿度7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搭扶手电梯方便又快捷，已经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一个不小心就可能酿成意外，所以搭扶手电梯千万咪睇电话，要紧握扶手，左右两边都企得，临到地面就提脚踏过去，小朋友要有大人陪住，推住 BB 车或拎大型物件就要搭lift。机电工程署提提你，细节要留意，齐手规搭扶手电梯。 听日公司都收楼啦，咁今日我哋都可以进入呢个休眠状态。 唔系啊，强哥，放长假前好多嘢做噶，例如做气焊嘅工友要确保气焊嘅风梅樽嘅气阀已经闩好，吊运嘅工友亦都要将个天秤嘅吊运车放置喺最少半径以内。 想知更多，记得听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四风骚快活人时段内嘅风骚正安剧。今个星期嘉宾有佢， 做齐检查先放假，大家安心，唔使心挂挂。我系安俊豪。 香港人弃置大量塑胶垃圾，环境及生态局建议提前对即弃胶餐具等塑胶产品实施管制，当局会怎样推行走塑政策呢？业界又会研发出什么替代品？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走塑不走塑，今晚7:30，港台电视31。 我点知道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嘅时间7:08啊，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喺早上嘅时间咧陪住各位听众啊吓，咁啊见到而家1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咧就系生效紧嘅。咁啊嚟到朝头早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啦，咁啊直播室入边咧有6:00都已经坐咗喺度嘅白拳道小白喺度啦，咁啊另外亦都有晨光另外一位咧就系新嘅女主持啊船仔喺度，早晨船仔。 Hello， 早晨啊，各位听众。 你好啊，咁啊另外就系有交通组嘅 Didi 喺度啦，早晨 Didi。 早晨啊，两位，年廿八啦，洗邋遢，开开心心啊。 去哦，又系年廿八洗邋遢、哦啊，你洗咗邋遢未啊？ 洗咗噶啦，其实基本上。 系啊，你日日都洗噶嘛。 不过会洗得更加彻底啦，今日。 咁但系你哋譬如交通组嗰啲譬如好多纸张啊，或者啲台啊，会唔会特登今日喺度又抹一抹咁样啊？ 啊，我本来冇咁谂，我听到你咁讲咧，我一阵我会咁做。 系咯，工作嘅环境都要一齐洗邋遢啊嘛。 咁啊系，清洁咧令到个人都开心好多嘅。 系啊系啊系， 冇错冇错。 我哋先讲交通先。 交通都几好、啊，冇乜特别吓、啊，啲修路啊都冇乜嘅。 咁啊好喎、 啊。咁啊平时咧咪朝朝都讲嗰个渡船街个樽颈位嘅，啊但系咧到呢个时间暂时都仲系正常、啊。 系 啊唔系，不过有个修路提一提大家， 哦 okay、 就有水管急修嘅。呢个佐敦嘅志和街去翻加士居道方向啦、嗯，近住茂林街嘅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噶，经过小心。咁都提一提大家啦，啲花市嘅封路好冇？就系、是、旺角嘅花墟啦，咁啊由而家至到年初一嘅朝头早8:00左右啦，花墟道、园艺街、元普街同埋部分嘅太子道西嘅支路啦，都系封闭。咁而家太子道西嘅车不能够右转去洗衣街啦。咁另外维园咧嘅年宵市场啦，咁由朝头早9:00开始啦，部分嘅兴发街、琉璃街同埋电器道咧都会封闭噶。咁另外元朗嘅年宵市场啊，咁就系会至到咧年初一嘅大约下昼2:00啦。元朗嘅强业街咧都系会临时封闭嘅。交通消息就系咁多啦。 嗯，咁如果你话封路嘅措施咧，大部分都系因应住呢个花市啦。 嗯， 咁啊都啱嘅。咁啊。大家都餓咗好耐啦， 餓咗好耐， 係啊，餓咗好耐啊！呢幾年嘅話，真係難聽啲講句啊，連花市都要虛擬啊， 係啊，虛擬 係咯，虛擬花市 冇辦法啦，呢、這個時代嘅問題，唔係時代，是啊、時勢啊 ，sorry， 係 啊，呢、這個疫情嘅問題啊， 係啦、啊，希望冇曬，咁、大家都好開心、啊， 係啦、啊，咁有更加多好嘅消息咧，咁啊，俾廣大市民更加開心啦。 冇錯，講開好消息咧，就係好消息噶啊！我想問下你啦，問下兩位啊，你哋有冇去過加道里農場啊？ 啊，船仔我冇去过， 我都冇去过，几廿岁唔紧要。啊，小白 啊，好要、啊，你又先咧咁样讲啊，船仔我冇去过，你可以讲多一次自己嘅名。 系啊，特登嘅。 我 feel 到啊，几好嘢、啊，所以我都要讲啊。啊，小白咧，我就有去过、啊。 几多岁啊？ 其实都几年前啊。 哦，几年前系咪同麦仔仔去噶？ 嗰阵时其实我去做访问嘅。 哦，就系冇带仔仔去，但我觉得咧，我成睇完之后，我觉得好值得去参观。 系啊，系啊，系啊， 好值得，原来好夸张啊！点解咧？嗱、啊，最主要咧有个好消息就系话，60岁以上嘅长者星期一至五咧系免费入场噶。 星期一至五免 费。免费入场嘅，咁啊60岁，记住啊，唔系65啦，系60岁都得啊。 60岁。 因为你知而家咧出咗绿油卡咧，好容易搞错。 系。 究竟有啲系规限60，有啲规限65噶嘛？咁、但系咧60岁就可以噶啦，以上嘅长者啊，咁但系星期六日咧都要收费噶、 哦， 就收20蚊。咁、 哦、 但系我哋成人咧就未到60吓，你知道我未到啦， 梗系未啦，你有牌啦，你最少做咗40年啊。 梗系我心境幼稚 ，OK。成人咧就40蚊嘅， 40蚊 系40蚊一位噶，都唔系话贵又唔贵，平又唔平咁样啦。但系就长者优惠都几开心。 如果你问我，我觉得都算平噶啦。 咁系佢里边原来设施咁多， 系啊，入边好多设施，而且入边咧仲有好多动物，啲动物咧都系要 系、啊、 要养。养住噶嘛？ 你去访问过你知啊？ 40蚊咁样， 系冇错，都应该收翻啲维少少维修费咁。但系咧，对长者有优惠系应该嘅。 系冇错。 系啦，咁因为佢哋对我哋嘅有贡献， 贡献咗咁多年、啊。 咁嗱，呢、這个加道里农场咧，暨植物园咧，其实就喺呢、這个近呢、這个大帽山嘅北面啦、 嗯， 就系横跨呢个大埔区同埋元朗区。哇，占地咧148公顷，咁即系几多啊？8个维园面积咁大， 哇，好大喎， 咁大噶，原来 系啊，所以好夸张。 你唔讲我都。 我都係做資料搜集，我都唔知啊。咁啊，加道里農場裏邊咧就分好似你講啦，有多個嘅動植物園啊、保育設施啊，同埋好多展覽嘅。其實咧，佢係集合曬全香港最齊全嘅種植物嘅花嘅品種啊。 係， 依樣嘢先值得去睇啊。咁加上一年四季咧都有唔同品種嘅花咧，其實咧佢哋都開得好靚噶。嗱，而家春天咁計啊，二月至四月咧就有呢個櫻花時期啊。咁所以咧喺加道里農場。 喺加道里农场都可以睇到樱花嘅。咁样咧，非常之适合乜嘢啊？亲子一日游咧，探索大自然嘅。咁不过唔紧要，船仔你唔使亲子，你去都应该可以睇多啲嘢。系啊，去打卡 拍拖都好啊， 拍拖 赏花啊嘛， 我都想、啊、你咁样讲。 系咯，你唔使净系留翻喺大学嗰度赏花。 咦，你名花有主啊嘛？ 未有。 咁快问啲咁嘅嘢，晨早留嚟点答你啊？ 问下啊嘛，佢咪谂 住自己同自己拍住拖先啊嘛。 好啦，你知好直接噶嘛？问下啫。仲有最紧要一样嘢，就系、是、咧，由呢个加道里农场嘅时候咧，可以乘搭园里面嘅观光巴士上落山。你谂下，大到要搭呢个观光巴士嘅。 系啊。 咁但系咧，记住搭呢个观光巴士咧，哎呀，长者咧就唔会话免费啦，都收你$10嘅。咁、成人就收你$20咯。咁佢里边都好多工作坊噶。咁啊睇到啦，就系、是、上去参观咗之后咧，你会睇到啦，即系上去个网页睇到啊，又有呢个素食亭啦，有嘢食啦。嗰、个叫做加道里兄弟纪念亭，几得意，你有冇睇到？ 呢个我冇留意到。 啊，呢个我都会去啊，又有好多啊，真系多到不得了。 兄弟纪念亭 系啊、又有仙人掌温室啊、植物温室啊、鹦鹉护理中心啊，好多啊，系啊，所以其实大家差最好一样嘢系咩？小白就系、是、参观嘅加道里农场，唔使预约啊。你知预约呢下嘢，我其实都唔系好中意，我中意即兴嘅。突然之间谂到，哎呀，好想去、啊，咁咪去咯。 哇，我都幻想到，唔系幻想，即系想象到当年你同你丈夫拍拖嘅时候。 点啊？ 你知即兴啊？喂，嚟啦，不如我哋而家就飞去巴黎一转啦。 又冇咁好，边有咁有钱啊？ 哦、我哋而家就去长洲一转啦。 冇错啦，冇错，去长洲去大屿山啊！我系真系咁嘅人嚟噶喎。咁、所以佢都怕放假，同你讲咗咧。哇，有排受啊，跟住我放大假。啊，翻嚟听我放大假。 你个人嘅宗旨都系 no plan is my plan。 冇错啦，系。咁但系咧，大家记住啊，参观嘅加道里农场咧就唔需要预约嘅。咁不过大家有详情咧都可以打电话去问清楚咧，佢有接待处噶，2483720啦。好啦，交通攻略方面咧就可以搭东铁或者西铁转巴士。咁啊，加道里农场都有泊车位嘅，咁但系咧呢、這个泊车位咧就系得十个嘅啫，就都系啦。但系泊车位要预约噶， 我都记得系好少嘅。 系啦，要预约啊，呢啲就唔系唔可以预约啦。泊车位要预约啦。咁农场咧就会提供30日之内嘅车位预约服务啦。记住啦，名额有限，咁啊快啲喺网上面预约咯。不过你好似我咁样谂啊，几时不如放假去啊？但系记住啊，年30晚咧就净系开朝头早嘅啫。 淨係之後就咁唔夠玩喎，佢咁大， 冇錯，咁咪唔好去咯。所以，啊、你講得啱。 嗰日唔好去啫， 係啦，嗰日唔好去咯，淨係開朝頭早嘅啫，一下晝就休息嘅，連30晚，初一到初四都休息。咁大家去咧就初五之後咯。我都諗住初五打後會去行一轉咁樣啊。 係啊，我都好耐冇探下啲動物啦。 係啊，我諗你同埋仔仔去咧，佢會好開心。係 啊， 因為好多嘢參觀。 我仔仔真係未去過喎。 係咩？ 佢有經過過咯。我有同佢講過話，呢度咧農場入邊好大㗎，好多動物睇㗎。经过的时候他就会跟我说、不如我们去了、好我下次跟你去啊下次到而家未去。 咁你有冇时间啊？过完年之后，即系过咗年初一年初四。 时间你自己梗系，即系作为一个负责任嘅爸爸，梗系会同你讲，会尽量抽时间噶。 咁我相信你系一个负责任嘅爸爸嚟嘅，所以尽量抽时间咯。初打初嗱，佢初一至初四休息啦。咁、打后之后，睇下有咩时间啦。佢开朝头早9:30到下昼5:00嘅。 哦。 咁呢段时间咧， 应该够玩嘅，其实。 够玩啦，同埋最好就系咩？可以搭园内观光巴士，我好中意搭呢啲嘅。 系啊。系啊。即系头先讲要俾钱嗰、 系啊，要俾钱。长者就冇得免费啦，俾$10鸡。成人$20咯，咁但系如果你1-5咧，长者入场咧悭翻$40， 系啊， 你可以带啊四大长 咁啊，已经又可以又搭嗰个园内观光巴士攞翻悭翻啲钱之后， 系啊，冇错啊，所以我觉得唔错噶，咁啊一家大细啊，长者又好，或者系好似你咁啊，船仔啊，再提下你系咪船仔啊？嗱，年青人去咧都 OK 噶，系啊，成班朋友去咯，唔一定有伴侣都开心嘅， 系， 冇错， 啱啊，成班人去咯，咁啊约埋船仔，约埋寻日翻嘅 Vicky， 系啊。系啊，约埋你啲小朋友咯，一齐去咯。 系啦，哇，真系成棚人、啊，跟住我哋变咗， 咪变咗系晨光团队咯。 系啊，你哋去之前记得 call 一 call 我 啊。好啊， 好，唔该晒 Didi 咁啊。交通方面都嘅，同埋介绍咗呢个加道里农场啊吓。咁啊，天气方面问一问阿欧先。早晨啊，欧。 喂，早晨小白啊，早晨啊，船仔。 早晨啊，阿欧。 喂，船仔开工大吉啊，祝你咧。啊！日日都可以翻到晨光啦、啊，咁啊，为到晨光嘅听众咧发放正能量啊，同埋啊，又多多一把女声啦、啊，咁啊， 啊 我哋净系得啲男人喺度讲啦、啊，好唔好啊？咁、啊，讲埋天气先啊吓，嗱，今日咧继续都系天朗气清嘅，我自己觉得睇紧温度咧，都感觉上咧比早两日咧和暖咗少少，估计咧系因为。啊，始終你凍幾日咧，第一日就話唔適應嘅，跟住咧，凍多一兩日咧，你都會識得 著多件衫啊，攬多條頸巾啊，咁樣啊，呢啲基本嘢啦。咁希望咧，收音機旁邊嘅聽眾咧，都真係啊嚇，咁啊注意保暖啊，唔好病住咁過年啊。特別係今日咧，年28咧，就真係將啲唔好嘅壞習慣啊，抌曬佢啦，咁啊，迎接新嘅一年啦。好，詳細天氣交翻俾小白講啦，好嘛？ 好，唔該曬，快啲翻嚟啦嚇。咁啊，詳盡嘅天氣預測方面咧，就天晴乾燥，早上啊相當清涼噶，日間最高嘅氣温咧會去到大概19度啦。咁啊，的而且確比昨天咧就和暖噶啦。咁啊，吹和緩嘅東北風，展望啊，明日大致天晴，早上仍然相當清涼，除夕以及農曆年初一雲量都會增多，咁啊氣温咧就會回升啦。咁但係注意，年初二晚上。以及咧就系随后嘅一两日气温咧，亦都会再度下降嘅。咁所以咧，在我睇咧，天气嘅温度咧仍然系飘忽不定嘅。咁但系而家咧就唔飘忽啦，就话俾你听系1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77%啊，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2至3，低水平嚟嘅。咁另外就系红色火灾危险警告信号咧都系生效紧噶。早上嘅7:18啊，有今日朝头早嘅晨光大学嘅揾到资深经理人 Jerry 出到嚟嘅。 晨光大學 早晨啊，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嚟到晨光大学嘅时间咧，电话旁边咧邀请咗咧就系资深经理人啊 Jerry 喺度嘅。早晨 Jerry， 早晨啊，小白，喂，年28， 梗系啦， 准备要洗邋遢啦，定系甚至乎收炉添啊？ 做完节目咧就翻去洗邋遢啦，收炉咧，咁啊晨光第一线咧就都系星期一至五提供服务啦，咁啊收炉咧。可唔可以咁講呢？因為星期日大年初一啦，咁啱星期日個新地嚟㗎喎，咁所以我都可以享受到呢個大年初一嘅一日假期喎，唔錯唔錯。 初一就要放假又好，或者要翻工嘅朋友都好啦，咁即係喜慶㗎嘛， 喜慶 啊嘛。係 啊，喂 ，Jerry， 我發現到咧有陣時而家譬如啲大型嘅商場咧，嗱，當我放假嘅時候，或者一般廣大市民放假，去到商場有好多慶祝活動，無論係有啲 exhibition 又好，或者有啲見到演藝人士去到表演都好啦，大年初一佢哋都翻工，乜大家冇收勞嘅咩？經理人都係人嚟嘅、啊。 嗱，先唔好讲收炉住先，嗱，我讲下呢个社会嘅演化过程先啦、 哦。好好啊，请讲。 我有翻，嗱，我有翻咁上下年纪啊，呢啲可能你冇经历过吓、 啊。 喂，我细个嘅时候咧，啊，年初一啊，年初二咧，咁啊，爸爸妈妈啊，梗系称住我哋唔知去探下啲长辈啊，即系我俗称嘅拜年啦。 系， 定系梗系要搵啲街去下，即系出去，即系都系拜年嗰啲啦。咁嗰阵时咧，行喺条街度咧。是好直情是好荒凉嘅，乜嘢都冇嘅，车又冇，人又冇，巴士又冇，的士又冇，铺头又冇，即係你话突然间哎呀原来要去多个地方拜年喎、哦、买多盒糖果啦，你係搵唔到地方买嘅、 哎。超级市场都闩嘅，係我记得㗎，因为细个嘅时候全线嗰啲超级市场嘅便利店都贴咗张红纸嘅休市，唔知几多日嘅初几启示咁样㗎。 甚至乎你话想出去咁啊，冇嘢买，冇年拜啊，饮去饮茶啦，你唔使旨意有茶饮添嘅。咁但系到近呢十几廿年啦，都有，我谂十零年都有噶啦。可能特别系2000年初嗰阵时候经济唔好啊，可能系沙士之后咧，大家就觉得开始咧，哎呀，如果有得珍惜眼前嘅日子啊，有得做生意都要做啦，就开始咧。就年初一咧，就都好多人都陆续续都开门嘅。 嗯，系啊， 系啦、啊。咁所以咧，就以前咧，即系我哋细个咧，就话哎呀，好多人咧，哎呀，初一都要开工啦，就好似好辛苦啊，或者好勤力。咁但系其实嗰个社会上嘅生活演化咧，就已经其实初一好多地方而家都其实大部分嘢都开门嘅。不过你可能收早少少就唔顶咯。 嗯，哎，你又讲得啱、啊。而家同我哋细个比，真系都不一样、啊。 所以如果你话而家同啲可能系。20-30岁嘅朋友讲啊，初一咩都冇，佢哋话吓，点会冇啊？冇咪去个商场行下咯，咁样系咪先？就唔同咗嘅。咁咧，就你话至于好啦，将呢一种生活上嘅演化咧，去摆落去头先你讲收炉嗰件事上边咧，其实你啊，我问翻你啊，收炉对你嚟讲系一种咩概念嚟嘅？即系点解？有收炉呢两个字啊！ 每逢去到近咩年28、年29咧，喺社交平台都会见到好多人贴住收炉两个字啦。意思即系话咧，由今年啊，即系以中国嘅历法嚟讲咧，就譬如啱啱过咗嘅老虎年啦， 咁就已經工作就完成啦。咁佢咧就喺呢一個正式喺兔年開工大吉之前咧，佢就不工作。咁呢個咧就收勞咧，就真係代表佢呢段時間咧佢係徹底放假，電話可能都唔會聽添啊。 系啊，咁啊，好啦，你收留或者可能系啲餐厅啊，唉，食埋个团年饭，就收一收个炉火啊，咁我哋咧过咗新年先至再点翻着个炉火，因为我哋中国传人传统咧，过年嘅时候咧就要择好时辰咧，朝头早就要开着个炉啊， 系摊摊火， 就系啊摊摊火，就算你唔煮嘢食咧，你都要摊摊火嘅， 系。 啊！佢真系咁啊，即系嗰煎嗰啲糕嚟做挞火，其实有啲其实咧系以前就系传统，慢慢就演化到咧，就系有少少好似我哋而家新一代讲嘅有啲仪式感啊！ 啊， 行个仪式啊，攞个好意头咁样。 系 咁好啦，咁头先我讲到啦嘛，你个生活嗰个转化咧，年初一都个个都开工嘅时候，咁其实收炉呢一样嘢咧，就再唔系变咗系一个生活嘅习惯，就系啱啱正如我头先所讲，可能系一种仪式嚟嘅啫。 嗯， 啊，咁好啦，咁变咗咧，以前咧你就话，哇，我哋细个咧初一就个个都放假，啲啊做艺人啊或者做咗完啲初一要表演工作嘅朋友啊，好似好辛苦咁样。咁而家咧理论上嗰种辛苦咧就所谓吓，但系有钱收噶吓，所以嘅感觉咧就冇咁强烈嘅， 不一样咗啦。 同埋以前咧，即系其实你又知道香港咧早，即系可能系六七八十年代喺工业化嘅年代嘅时候咧，嗰啲好多嘅工人啊，好多嘅劳工咧，佢哋系放嗰个叫做劳工假期啊，咁所以咧， 劳工假、银行假啊嘛，成日话 系啦，咁所以劳工假期其实系比大家想象中放得更少嘅，即系系好少假放，咁所以过年收劳嗰样嘢好紧要嘅。 嗯， 咁你话至于可能去做艺人嘅方面，或者我做经理人呢方面咧，我哋对于仪式感嗰样嘢固然系好强烈啦，因为我哋真系要有要借助啲喜庆日子，一来就系叫做揾啲内容去同大家啊，过年就要讲啊，要拜下年啦，圣诞又要讲啊，圣诞快乐啊，之外咧就通常呢啲日子节日咧，我哋都会有多啲工作嘅。 哦，系额外嘅工作， 系啦 ，extra 添， 额外工作系啦。咁、但系咧，去到而家呢一个叫做网络活跃嘅年代啊，社交媒体活跃嘅年代咧，其实一年365日，你已经再唔需要等待其他机会，你自己都可以叫做做啲嘢嘅时候咧，变咗收炉呢一样嘢，我哋已经唔同咗话以前话，我嚟到呢日咧，我就要休息噶啦。年廿八我洗完邋遢咧，你唔好揾我啦。我哋系初五启示嘅，你初五先翻嚟揾我啦。就冇咗以前嗰种嘅感觉。咁所以变咗你话，如果我去做经理人嘅时候咧，唔会话已经虽然我年纪有翻咁上下啦，但系亦都系随住嗰个社会转变咧，就已经系习惯咗咯。咁同埋我同啲媒体嘅朋友，即系例如小白你啦，或者系香港电台嘅同事，我哋接触咗咁多年，接触咁多咧，其实我恒常日日夜夜见住你哋，都系即系叫做年终无忧嘅时候，我哋会好自然咧，唔会觉得有一样嘢叫做哇搞错啊，连我收炉都冇得俾我收，俾我唞嘅日都冇，因为我成日都同啲媒体嘅朋友或者做制作嘅朋友一齐，大家都系年终无忧嘅时候咧，其实我哋都系会，我又好啦，啲我哋做艺人嘅朋友啦，其实都会受到调翻转，受翻你哋嘅感染。覺得嘿，你哋都咁叫做勤力啦嚇，俗稱咁，我哋大家都唔應該有一種抱怨嚇、有工作嘅時候係一件開心嘅事咯。 其實咧，即係例如我自己為例啦，雖然晨光第一線喺嚟緊即係兔年嘅時候，大年初一就休息，但係因為咁啱係星期日啫。其實我自己咧，每一年咧度過呢一個農曆新年嘅時候啦，有陣時翻工，有陣時咁啱可以放到假咧，我都會諗。市面上都有好多，譬如超级市场营业紧啊，有好多嘅交通上边嘅司机大哥咧，都仲喺度揸紧车啊，为大家提供紧服务啊，就系因为我都一样睇到佢哋而觉得其实我翻工都系一件好好啊，因为我可以继续为其他人服务，即系我都会咁谂。 其实咧网络嗰个发达嗰个发展咧，其实对于呢一种咁样嘅节日嘅嘢又好啊，或者即系休息收市开市嚟讲咧，其实系将嗰个感将人嗰个感觉咧系加速咗嘅。你再谂翻你下以前啦，你一话收炉，我唔知初几启示啦，有啲系直情系去到初八先启示。 其實好似好遙遠啊件事。哇！今日修羅爐初八先啟示，哎呀有排都唔見啦。即係以前嗰句出年見咧，真係可能係隔咗成兩三四個禮拜先會見到。係 啊係啊係啊。 咁但係而家嗰個所謂出年見咧，可能我真係禮手轉頭，今日食完個飯，聽日就同你食早餐嘅啦已經。 咁變咗，就算真人見唔到，網上都成日見啦。 係啦，咁所以變咗咧，你問到我哋有時你話，哎呀會唔會話？啊，做經理人又好，做藝人又好，或者要做啲節日要翻工與唔翻工嘅，對於收勞呢一樣嘢，嗰、那個而家嗰個感應係點呢？其實我覺得最大嘅感應咧，就係、是、我又係你知我啦，我成日都好中意講咩啊，我好中意叫做温故知新，同埋要即係、就是、要檢討好同埋唔好嘅都要檢討，借住收勞呢兩個字。自己啊，我哋將會踏入啊新嘅一年兔年啦嘅時候，就借住收勞呢兩個字咧，去話俾自己聽啊，俾自己一個唔係叫做休息十日八日，係話俾自己聽夠時間要洗邋遢啦，洗走曬啲唔好嘅嘢佢，或者做得唔好嘅嘢，跟住檢討一下我哋點樣去展望。下一年，咁而下嗰個一年呢就即係仲有幾日啫。即係對我哋嚟講，即係或者最起碼對我自己嚟講呢，收勞嘅意義係喺度，喂我哋收一收停一停，跟住準備重新出發，嗰、那個意思會係大過實際我真係收咗個勞，跟住唞咗一個禮拜唔聽電話囉。 嗯，啱啊，即係四個字啦，唔知可唔可以用整裝待發呢去到係咪可以係咪 絕對絕對絕對 係啊！咁啱嘅，咁啊收勞咧，雖然係一種輕鬆嘅心情，咁啊，但係我哋同一時間要感謝一啲繼續為我哋提供服務嘅朋友啦。 嚇，當然係啦。 除此之外咧，就好似 Jerry 話齋啦，整裝待發，希望咧大家兔年嘅時間啦，好似兔仔一樣，咁啊工作咧同埋讀書都可以蹦蹦跳跳，非常有效率嘅，咁啊好啦。 最多系嗰句啦，好似我早上个礼拜咁讲，最紧要咧就系新嘅一年啊，精神爽利啦。咁啊，喂，借呢个机会啊，小白都预早同你拜个年啦， 拜个早年， 拜个早年啊！晨光大学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祝大家新年快乐啊，身体健康啊！咁我哋系咪应该就喺兔年啊再见啦噃？ 系啊，我哋兔年再见啦，到时见 ，Jerry， 拜拜。 好，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春节前夕会见在中国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并同他们座谈交流。李克强说，过去一年面对疫情等国内外超预期因素叠加冲击，中国经济在应对挑战、克服困难中前行，但随着优化调整疫情防控措施的落实，相信中国经济将加快恢复和回升。他强调，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不动摇，进一步扩大国内市场开放和外资市场准入，愿学习借鉴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继续和各国开展广泛国际合作，应对国际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李克强又说，中国将继续致力于提升外国专家在华工作的便利性和服务水平，进一步优化政策，为外国人才安心在华工作提供保障。西藏林芝市发生雪崩，造成至少八人死亡。林芝市墨脱县公安局表示，星期二晚上七点几接获报案，指米林县派镇至墨脱公路多洪拉隧道出口发生雪崩，造成人员同车辆被困。当局派出超过130人同埋28架车前往现场搜救，至今发现8人遇难。失联人员搜救工作正有序推进。应急管理部表示，已经派出工作组到西藏指导地方做好灾害应对处置工作。 在本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自今个月八号同内地首阶段通关的头十日内，已经有大约40万人次经陆路口岸免检疫往返两地，预计直至年三十期间会是高峰期。政府亦宣布同内地沟通后，今日起三岁或以下幼童往返本港同内地，都无需出示48小时内的新冠核酸检测阴性结果。对于近日本港多区检测中心出现排队人龙，政府发言人说，现时全港社区检测中心或检测站预约名额非常充裕，强烈建议计划到内地的市民提早预约，而各区80几间社区检测中心和检测站在农历新年期间会如常运作，服务时间不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早上仍然相当清凉，随即和农历年初一云量增多，气温回升。年初二晚上和随后一两日气温再度下降。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4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现时红隧港岛入口暂时交通系正常，九龙入口只系近住收费广场比较多车少少，其余隧道出入口交通都大致畅顺。路面情况，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比较车多，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华都花园车多，车龙徘徊在新墟附近。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都是稍为多车少少。封路情况，为配合维园年宵市场的举行，由下午四点钟去到凌晨的十二点，铜锣湾东角道、景隆街以东的洛克道以及是百德新街以西的纪利佐治街会划为行人专用区，驾驶人士请尽量避免前往受影响的地区。另外，旺角花墟现时有临时交通安排，直至到年初一的朝早八点钟，花墟道、元艺街、元普街以及是部分的太子道西支路会临时封闭，而元太子道西向大角咀方向行驶的车辆不准有转入洗衣街。另外，佐敦智和街由于有水管紧急维修工程，智和街近住茂林街部分行车线是需要暂时封闭，咁驾驶人士经过要小心了。好了，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话你知。 作为一个精明的打工仔，是不是要将阻住自己工作的障碍清除呢？ 你可以这样说 的。那麻烦你给个螺丝批我。 你想怎样？ 我想拆了个窗花，它太牙杂了，阻住我抹窗。 千祈不要啊。 你刚才认同我的。最多我拆完呢，抹完咪装返上去囉。 窗花嘅作用就係防止我哋做清洁嘅时候跌落楼。所以你唔係要拆窗花，而係要睇下佢哋係咪稳阵，有冇锁上同固定好，同埋唔好用窗花借力啊。仲有添啊，你要脚踏实地做嘢啊。 你唔俾我拆窗花都算啦，仲质疑我一向认真嘅工作态度。 我意思係叫你脚踏实地，企喺地面清洁。千祈唔好企喺张凳上面做嘢啊！ 知啦知啦，咁我仲有咩要注意啊？ 我知道你手长身长，但抹嘢嘅时候要伸手唔伸人，唔好伸个身出窗外啊！可以用适当嘅长柄工具嚟抹窗，否则失重心跌落街就变咗两脚一伸噶啦。 以上资讯由职安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黄天怡。 二台话你知。 运输署提醒你，在长假期各边境管制站都会非常繁忙，要过境最好先计划行程，避开繁忙时段，同使用铁路服务， 如果选择其他陆路公共交通服务，无论是黄巴、金巴或者其他过境巴士，亦或是港珠澳大桥香港口岸、落马洲支线或深圳湾等口岸的本地公共交通服务，都是揀非繁忙时间过关好啲。 因进行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平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今个星期五是24节气当中的大寒，听到个名字就觉得好冻了。 咁又唔使怕，适量进食一啲辛辣食物，例如生姜、葱、紫苏叶等等，可以预防风寒感冒噶。 或者临瞓前用热水浸脚，促进脚部血液循环，提升睡眠质素，仲可以防病保健。大家不妨试下。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家仍最爱。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早晨啦， 咁我哋有天气女郎啊。 早晨啊，各位，而家咧嘅气温系14度，相对湿度75%，天晴干燥，好干燥啊！今日 你又知？ 是因为我块面已经好干了，我觉得 爆了 是 吧？ 是啊，同埋咧，朝早是相当清凉。 如果相对湿度咧75%咧，应该真系你块面干嘅。有阵时咧都未到超级干嘅。 咁女仔嚟讲，皮肤都算要继续 keep 住保养下。 我觉得系因为呢期咧好冻啦，之后我唔敢敷面膜咯。 哦，因为惊冻亲块面。 你 讲 埋 个 天气先。 系啊，早上天气咧相当清凉嘅，日间最高气温大概。它是19度，吹和缓的东北风。咁听日大致都是天晴噶，早上仍然相当清凉。除夕同埋年农历年初一咧，云量增多，气温回升。年初二的晚上同埋随后一两日咧，气温都会再度下降。同埋而家有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大家要小心啲啦。 我仲话下咩咧？阿船仔加入咧，再将我哋个年纪层咧再拉低咗， 太好啦， 再细啲噶嘛。但你咁细个敷面膜？你冇嘢啊嘛？吓， 唔系正常嘅咩？而家个个都敷面膜嘅喎。 阿祖哥啊，你其实而家个个都敷面膜，系我哋呢啲 generation 唔敷嘅啫。 你两个细路有冇敷面膜啊？ 我佢哋细路几岁 啊？咁咪系咯，即系 佢哋都冇。我识嗰啲十几二十岁嗰啲咧，都系敷面膜， 好得人惊。 我中学就敷面膜。 吓， 系啊，嗱，吓。 哇！而家养细路真系艰难啊，真系细路要买咩俾佢啊？我哋以前细个买咩啊？买粒鱼蛋俾佢食咯。而家买咩？买面膜俾佢敷。 你有冇自制面膜噶？啲面膜都几贵噶，会唔会自制噶？ 啊，我冇噶，太懒啦。 但系佢会努力赚钱 啊 嘛。 系啊， 努力赚钱买面膜敷。 我妈系会用青瓜咯。 哦，青瓜 系因为好保湿。 你仿效你妈咪嘅咁样系啊？ 系我嫌烦啫。 你嫌烦， 佢懒得切啊，可能 冇嘢啦，真系。 系咪？唔好话冇。最重要有新成员的加入啦。今日讲呢个 冇嘢，真系唔理佢啊，冇嘢。 唔得唔得，接住落嚟呢个题目咧，都要揾阿船仔出嚟讲，因为咧，睇翻呢个电台咧，得一两个学生妹嘅啫，仲系翻紧学啊。咁船仔就系其中一位啦。嗱，话说系咁嘅，网络上边有件好人好事啦，好值得咧，即系年28嘅时候同大家分享下嘅。咁啊，嗱，小巴司机啊，大家通常都见到佢哋咧，啊，都系即系少少争啲啦，有啲咧就好中意。 开好大嘅音响啦，有一啲咧就成日飞站啦，有一啲咧找钱找唔足啦，咁样，哇，好似好多都麻麻地咁，但系调翻转头咧，有一单嘅好人好事咧，就感动咗一班女学生。嗯，咁啊，點樣感動一班女學生呢？咁你知道咧，譬如上車嘅時候咧，好多時候都有啲坑渠喺旁邊啊。咁咧有啲女學生咧就跌咗一啲嘢落去個坑渠， 哎呀 個罅入面啊，咁樣啊， 撩翻上嚟咯。 係啦，咁你撩翻上嚟，你一班嘅女學生咧，你好難撩得到啊。啊，跟住咧有兩個見義勇為嘅小巴司機啊，就真係幫手喎， 哇咁好， 幫手去撩翻嗰一樣嘢出嚟。嗱，我估計啦，嗱，暫時 係咩嚟嘅先跌落去嗰一樣？ 應該係嗰啲公仔型嘅八達通啊。 哦， 公仔型嘅八達通，即係譬如好似唔同品牌 咁要執啦。 係，如果唔係你上唔到車啊嘛，係咪先？ 係咯， 咁唔係個個都 default 咗嗰個八達通落個手機。 你都買得嗰個公仔八達通啦，即係代表你好中意嗰個公仔啦。 咁小巴車長有啲咩行為做咗出嚟感動咗佢哋啊？ 嗱，咁小巴车长咧，其实有两个小巴车长一起帮咧五个女学生咧，成功揭开咗个渠盖，执到咧当中嘅物品嘅，令到咧女学生们啊欢呼拍掌，系欢呼耶咁样啊，令到小巴司机咧， 有请女学生一起演绎一下， 系啊。 耶！ 系啦，除咗耶之外， 我哋有生意 fact 记唔记得？ 除咗耶之外咧，仲有对白噶。呢、這个对白劲，三个字嘅啫、 嗯。 男人听到咧都好开心。 哦、你好劲啊嘛！ 就系、是、你好劲啊，冇错啊。船仔，你讲一次， 你好 劲 啊！ 欢呼拍掌， 系 再演绎埋你好劲。 先欢呼后拍掌，你好劲啊！ 哇，你好劲啊！ 点啊？导演得唔得啊？导演 嗱，导演啊喺度笑啦，听众啦唔知觉得。朝头早听到有个女学生同你讲你好劲啊，掂唔掂啦吓咁样， 我会吓亲佢哋噶。 我发觉我同呢啲年龄层嗰只廿头啫嘛，算系都廿头啊，即系接触沟通唔到啊，沟通唔到。即系你原来而家嗰啲笑咧系咩咧？要敷面膜啦，朝早起身咧把声老牛咁嘅声啦，即系仲要咧讲你好劲，我真系同你哋沟通唔到啊，完全脱节啊！咁話說咧，呢一個都真係厲害呢單新聞。不過首先咧，點解佢要揾人幫手咧？咁究竟佢係呢班女學生係主動揾人幫手，定還是嗰啲小巴車長主動幫嗰班學生妹幫手先？ 嗯，我估係咁嘅個情景。我哋還原翻個真相，就係咧 跌咗嘢啦， 係啦，有個女學生跌咗落去，跟住其他 個女學生跌咗落去，跌咗嘢。 有個女學生跌咗個嘢落去啦，即係唔知咩，有個物件跌咗落去啦，跟住其他嘅女學生咧就喺旁邊，哦點算啊？啊唔掂啦，咁樣嗰間 我幫一幫你啊，點算啊？ 啱啊，你做得好好啊！ 早应该出嚟啦！ 你知唔知我哋听咗咩话声？听咗好多年噶啦， 早要出嚟啦！我呢个年纪都接近四十岁，仲要落嚟喺晨光又要做下巴，仲要扮声，转过嚟又讲翻财经，我都觉得唔系好啱。嗱，你啱啦，你揾到你嘅最佳位置啦吓。OK， 船仔，好啦，咁你又喺度讲啦，你系女学生啊，点算啊？咁样 点算啊？ 系啦，咁此刻咧有两个咧见义勇为嘅小巴车长咧，咁啊落车啦，话。做咩事啊，妹妹仔咁样，应该系讲呢啲啦，系啊，跟住就话，哦，跌咗嘢落车啊，咁样，即系跌咗嘢落坑渠，跟住个小巴师傅咧，哦，佢又醒，佢真系可以咧撬开定唔知用力量咧掹开个渠盖，跟住咧，佢 应该有铁笔嗰啲 friend 先帮到， 帮佢撩得到出嚟。嗱，我唔知道小巴嘅站头究竟隐藏住咩嘅奥秘啦，嗱。记得咧，我有个同事咧，我哋都识噶。咁嗰阵时咧，广播道口咧就跌咗部手机咧落去。 我记得呢件事啊， 系啊，个坑渠， 我都知 个坑渠入面啊。 哇，个电话咁薄啊，即系当时啊， 佢咪形容翻就嗰阵时咁啱就系一声就佢由垂直跌落去啊。 哦，其实都唔介意讲阿 Lu 自己开麦都有讲， 系 阿 Lu 又跌咗部电话，即系知识会社阿 Lu 咧就跌咗部电话落去，最后咧系要搞揾渠务署嘅人员去帮手开个。渠盖先攞得翻， 因为咧有啲渠盖，即系譬如你见到街边有啲系圆形噶嘛，或者上面就方形嘅， 是密籠的、 嗯、 上面有兩個窿的嘛、 嗯、 那些如果你真的不出那麼小的窿你都跌到一下去的話那就真的整定不出 密籠那些應該沒事的但是那些打斜打斜那些 打斜 長條型那些、 嗯、理論上呢這麼多位就不要立亂開那些渠蓋、 啊、 因為那些真的要找當局的 人當局的 人才可以開的即其他人不應該開的另外呢我們以前小學呢就不是學怎樣找人幫手我們學是怎樣可以撩得回一些東西上來而不開個渠蓋的 唉是啊 即我們學這些這樣的技能 但其實是很困難的你想想首先你跌下去的滑延率都其實都有難度的、 啊、都不是啊 是嗎你都跌過 咁啱唔明唔係我好彩唔係我，我真係前兩日咧，我喺呢、這個過馬路嘅時候咧，咁、嗯、我就聽到前面有位女士佢講電話喎，佢就話到：唉，我啱跌咗個即係嗰啲塞爾嗰啲耳機咧、嗯哦，三個品牌，我啱跌咗個咧耳機落去嗰度。冇啊，执唔到啊，下底又咁污糟，执到我都唔要啦。 两样嘢啦，执唔到定还是执到唔要先？嗱，两样嘢。 佢嗰个位应该执唔到，因为你只手咧又摄唔到入去嗰啲罅入边。 所以我哋咪就系学点样系用啲乜嘢 鱼钩， 唔需要靠人。 钓鱼咁钓出嚟系嘛？ 一个鱼钩啦，即系可能买个鱼钩，即系即刻揾啦。 即系好似捉墨鱼咁咯。 系啦，勾翻上 嚟。 唔系，好难揾噶。你无端端点会有间钓鱼铺俾你可以勾翻啲嘢上嚟啊？我哋学另一种技能咧，就系你买把间尺。然后买排胸口胶咯， 哦， 即刻食翻上去， 系啊，你买把长啲嘅间尺，因为长嘅间尺你系薄噶嘛， 我知， 怼落去嘛， 工业用嗰啲 T 尺 都得， 都得， 咁跟住你食香口胶，咬完之后佢咪有黏性嘅，黐喺个底度，捅落去，咪黐翻上嚟咯，就系咁啫嘛， 有冇成功过先？ 有。但是那件事不可以太重、嗯、即如果你说电话呢我有一点觉得未必得因为电话有一个重量。 电话要两个人同时做这个动作。 两个人 夹出来。 可能两把尺两嚿香口胶但是譬如说即不好意思是八达通这样跌了下去。 OK、 八达通这些这么薄这么轻身的东西呢就成功率很高的。那、 嗯、 你就又不用开个渠盖亦、 嗯、 都可以自己搞定因为你一定可以买到香口胶、 啊、 一定可以买到那把间尺的嘛。 夹、嗯、它上来的时候呢其中一个情景呢、嗯、大家是最不想见到、 嗯， 就系当你夹嗰样上嚟嘅时候咧，又俾个边一撞， 嗯、 又跌翻入去。 嗱，咁就冇计啦。咁就冇计啦。咁 自古啊，成功再尝试啫。你未试过，你唔知啊。不过咧，呢、這个题目咧，好啱喺年廿八， 洗 邋遢讲，因为你跌咗落去任何嘢，你落翻上嚟都要洗。 即系话，我讲嗰个新闻咧，就系一班学生妹。 系啊。 如果是學生哥呢 學生哥都應該會幫嘅。 都幫嘅、 啊。我真係覺得香港唔係好關、嗯、啊你係女仔我就幫你啦、嗯、你係男仔我就唔幫啦、嗯、除非嗰啲男仔係囂張啲啦。我搞得掂㗎啦阿叔行開啦咁冇計啦係咪先。但我估其實你需要求助嘅時候去到呢啲位呢唔牽涉金錢嘅情況底下呢而有時間呢香港人係有善心嘅。嗱有兩個限制第一個係唔牽涉金錢、嗯、第二個呢係有時間去帮嘅时候咧，呢两个限制底下，如果都 OK 咧，又一定会帮嘅。 同埋，我觉得咧，司机大哥咧系、嗯、特别热心嘅，即系佢哋一呼百应啊。 系、 嗯、 啊， 佢哋本身咧一班人一齐，虽然大家都系个别揸大家嘅车啦、嗯，但系佢哋经常咧有联谊，同埋经常联络当连线中嘅、 啊。有啲嘢真系俾钱都买唔到噶， 系、嗯、啊， 即系有学生妹同你讲声，你好劲， 系啊， 冇钱都买唔到噶。 环绕我最重要路程，时常以笑容盖过疲劳心境，浮沉于天平，偶尔遗忘本性，其时听你唤我最简单的名称，提醒我努力得到和应，由你的。之中给我提示，光阴的意思能给。 知，悲喜感觉与你相似，灵魂上靠依，最风筝的一个寄语，起点转眼到此，弯弯曲曲不太容易，你守护如待我小孩子，你令我知，每当消失方向与犹豫，始终给我最前排位置。 7:54佘诗曼前排位置， 我哋成日都话咧，即系如果大家住屋嘅话咧，希望住大啲啦，即系大家好容易有个咁样嘅谂法。咁但系咧，我自己又有其他嘅谂法就是什麼呢，就系咩咧？喺以后嘅世界入边，大家会唔会都系仲系咁着重个居住环境，纯粹即系要大咧咁样？咁我都发觉多咗啲年轻一辈，一阵都可以问下船仔啦。年轻一辈咧，我听到佢哋谂法就系、是，其实够住都已经系觉得 OK。所谓够住咧。唔使好大嘅，可能真係讲緊二百零三百尺，对佢哋嚟讲，哦，嗰呢个空间我觉得足够，我又唔会话好多嘢。 我都未试过住大屋，系啊，我都系住二三百尺屋啫嘛。 我都冇住过大屋， 系啦，唔使问船仔啊，呢个问题 系啦， 够住就够，咁都真系够住啊。 咁所以咧，就而家会唔会将嗰个起楼嘅方向咧都有啲改咗咧？嗱，呢个我唔知道。咁将来嘅世界都系大家慢慢睇啦。咁但系我哋通常起楼都系用一啲混凝土啊，去到堆砌出嚟啦。而家多咗一啲新嘅发明或者方向咧。佢哋係用一啲廢嘅塑膠，即係譬如喺工業用嘅廢塑膠啦，或者大家回收嘅一啲廢塑膠啦，就將佢經過一個改進改化咗之後咧，就成為一種都係新嘅物料。咁嗰個物料都係 base on 膠去到做嘅。咁大家都知道其實膠可以做好多嘢啊，譬如車胎又可以做好多嘢啦咁樣。咁佢而家甚至乎可以用嚟做起樓。咁呢個起樓咧，佢唔係話起到一棟摩天大廈咁樣嗰只嘅，佢反而咧就起到好似一個個咧好似一個 box 咁樣。類似貨櫃咁樣嘅形式嘅一啲嘅住宅單位，咁呢啲嘅住宅單位咧，咁佢哋都會覺得，咦，用第一個建築成本低啊，咁可以俾翻咧嗰個買家咧，就自己去到俾翻嗰個建築費，同埋俾個一個簡單嘅地方俾佢喺度住。其實佢講緊外國方面咧，你起一間咁樣嘅屋咧，大概嗰個建築成本啊嘅建築嘅材料嘅成本咧，都大概係20+萬港紙咁樣。咁所以呢個價錢咧。是吸引人，即係令到我覺得，咦係，其實而家啲塑膠各樣嘢咧，甚至乎我哋個居住環境咧，係唔係我哋純粹諗話而家係咁樣， 将来个世界一定系咁样咧？咁样谂翻啲嗱，我哋而家香港好多高楼大厦啦，但系推前翻讲紧系几十年前，甚至乎譬如一百年前嘅香港咧，系冇高楼大厦噶嘛，都净系得啲嘅渔港嚟噶嘛。我哋根本上系，但系咁短嘅时间之内，经过咗科技发明，我哋起咗好多高楼大厦啦。所以科技再发明嘅时候咧，可能又会有一批新叫做新视觉享受嘅楼房、哦、出咗嚟，又唔出奇噶噃。 如果照你咁讲咧，咁其实即系成日都话说两边噶嘛、嗯。人以前系游牧民族嚟噶嘛，应该周围去噶嘛。 哦，系一住山窿 嘅 啫嘛。 跟住你养嗰啲家畜嘅时候咧，即系譬如系你养啲羊，食晒嗰度啲草，咪全部搬咯。养啲牛食晒嗰度啲嘢，咪全部搬咯， 系、啊、 咁样噶嘛， 咁、啊、 所以慢慢就要咩啊，落地生根啊嘛， 系啊， 我哋不如喺嗰度再种，唔好喐啦咁样，即系变嚟变去。其实如果再落去咧，其实应该系而家兴嘅，譬如喺外地都好多兴嘅，不如你周围去啦，唔使有一个固定嘅地方你要落脚。 系啊， 同埋成日都话而家个互联网咁发达，你基本上唔使喺一个地方嘅、 嗯， 你去到边都得嘅。 嗯， 咁咪我譬如间屋，我就系可能系架。流动汽车 系 一只船，甚至乎你有似一架飞机，咁、我去到边都得，咁唔使有一个固定嘅地方你要喺度、 啊。我哋而家因为疫情开会，大家都惯咗网上开会，其实都 feel 到嗰个方便快捷咧，系、 啊、 的而且确吸引嘅。而家有啲人翻唔到转头噶，即系觉得开会反正都开惯咗啦，不如继续咁开啦。大家又唔使特登搭乘车出嚟，除非你话要签名又剩，又话真系想见面咁样。同埋因为佢而家呢类型嘅屋咧，佢喺佢起嘅时候咧，同埋佢将佢生产嘅时候，佢有个原材料变成一埲墙，各样嘢咧，佢用 3D printer 已经搞掂。 系啊， 即系佢唔使下下又揼呢样揼嗰样，又同你整嗰啲好大件事咁嗰啲，佢就唔使啦。咁你变咗无论系太空科技又好，起楼都好，其实 3D printer 都系一个真系超级发明 的，会加速咗咯，即系会加速咗成个建筑嘅过程咯。其实咧，最新嘅香港一啲公营房屋咧，都系用紧呢一种组装式嘅建筑嘅、嗯，即系佢其实已经揼咗成个，你当砌积木咁样啦，佢已经有一嚿嚿已经叫做模板化嘅积木噶， 系啊， 佢一路系咁搭上去，搭上去。 我行过新田公路嘅时候都见到一扎，都系类似呢一类型 嘅。咁你大概搭到二十零层到咧，跟住，哎，差唔多啦，加翻啲窗，加翻啲门，跟住大家就可以入住。 有时候你揸车，你经过路面，你都会见到有啲大嘅拖车咧，系拖住两埲墙行过噶。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嗰埲墙咧有晒窗框，有晒剩噶。咁去到做咩啊？嗰缝嘢，咪就去到砌上去咯。 啊、 你行差车会见，间唔中会见到。 好似砌模型咁啊，其实 系啊， 越嚟越似砌模型。 佢预先咧某一个地方已经系啤咗嗰缝墙，有个窗啤好晒噶啦。咁、然之后就整完之后，成幅运到个地盘嗰度冚上去。即係唔使嗰度整，仲方便， 好方便啦、啊！所以而家起呢啲， 咁睇下可唔可以用呢啲方法咧，解決下香港咧嘅住屋問題啊！嚇、咁啊，加快啲個建屋嘅進程啦，同大家睇埋天氣啦。今日天晴啊，日間乾燥嘅，最早上咧相對清涼一啲，日間最高氣温咧大概19度啦。展望啦，明日都係大致天晴嘅，早上咧仍然係相當清涼噶。大家關心啦，除夕同埋農曆初一咧雲量就增多，依家14度嘅氣温咧，相對濕度咧76%，转个头翻嚟继续晨光第一线 方案，由敦促喺呢方面有重要影响嘅国家秉持公正立场，承担应尽责任，攞出实际行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李维埃亦指，新一轮嘅暴力升级将产生严重后果，呼吁各方必须展现出负责任嘅精神。英国代表强调，任何单方面的行动只会令以巴和平更难实现，但是认为恢复稳定和平仍然是有可能，但需要各方在实现两国方案的过程中作出努力。西藏林芝市发生雪崩，造成至少8人死亡。林芝市墨脱县公安局表示，星期二晚7:00接获报案，指米林县派镇至墨脱公路多洪拉隧道出口发生雪崩，造成人员和车辆被困。当局派出超过130人和28架车前往现场搜救，至今发现8人遇难，失联人员搜救工作正有序推进。应急管理部话，已经派出工作组到西藏指导地方做好灾害应对处置工作。日经平均指数报26,484点，跌306点。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7.69美元，卖出1908.09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23，日元128.42，瑞士法郎0.916，加元1.349，人民币6.752，英镑对美元1.235，欧元对美元1.08，澳元对美元0.695，新西兰元对美元0.645。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晴，日间干燥，最高气温早上相当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是19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明天大致天晴，早上仍然相当清凉，随即和农历年初一云量增多，气温回升，年初二晚上和随后一两日气温再度下降。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4度，相对湿度7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啊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去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丽翔道去翻窝打老道方向，近住海泓道一段车多，龙尾就澳海城附近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咧就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屯门医院对出。屯门嘅龙富路去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一段车多。龙门路去翻青云路方向啦，近住富健花园一带咧就比较挤塞。咁另外啦，由于有水管急收啦，喺九龙区噶佐敦嘅志和街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茂林街啊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经过小心。咁继续提你啦，咁花市影响到一带嘅封路，咁包括系旺角花墟啦、花墟道、元艺街、元普街部分嘅太子道西支路咧都系封闭，咁而太子道西嘅车不能够右转去洗衣街。另外维园都是年宵市场的封路，由朝早10点开始，部分的兴发街、琉璃街和电器道，而元朗的强业街都是会临时封闭。最后消防处提提你，有人不省人事不要等，即用 AED 机可提高心脏骤停患者存活率超过10倍，有 AED 机救人就有机。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CIBS 第39季节目《基层医疗基本需要》。 基层医疗嘅意思系指乜嘢呢？ 就唔系净系话基层人士睇病咁嘅意思，讲紧成个医疗系统最基础嗰一层，比较着重喺慢性疾病同埋点去改善我哋健康状况。 嚟紧咧13集一齐探讨一下点样藉住基层医疗促进健康生活。 即上港台网站收听节目直播或重温。 香港电台 CIBS。人人广播，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少年，唔好开心得咁早住。 原来回味就要退场，再消化，再睡，再肚饿一次。凌晨又像个乞丐，与乞丐见面。 Alex 话一开始入录音室咧，佢系好兴奋嘅，因为第一次尝试呢一种比较 laid back 感觉嘅 R&B， 觉得好新鲜。但到真正录音嘅时候咧，先知道原来要拿捏到当中嘅节奏系好困难嘅。作曲编曲监制关浩就 Water， 填词周耀辉。 都可以成意。 上榜四星期，上升两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6位，邝星宇慢慢追着。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 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宋旧迎新，宋虎迎酷。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阿 O， 希望送走自己一个坏习惯啦。妈咪成日攞汤俾我饮啊，但系我冇即刻饮。阿妈，今年我会即刻饮晒佢。 家凝聚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新一年透气扬眉。 港台电视31特别呈现《唱响中国》，讲述中国为实现两个100年奋斗目标，改革开放40年以来的发展成果。 高层建筑的话，未来的趋势也是人性化的设计，为更多的人提供生活、居住、工作的空间。 唱响中国，展望未来30年，国家在不同领域的前进方向和规划。星期五晚上10点半，港台电视31。 财经第一线，早晨啊！星期四呢个环节啊，请嚟金利丰金融集团啊研究部执行董事啊黄德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啊！早晨 ，Dicky， 早晨， 早晨 ，Dicky， 早晨，中午好，小伯你哋好。 系咁啊，睇到咧，琴日港股升得几好啊，咁啊有100点嘅升幅啦，咁啊另外咧带嚟一个几好嘅消息，咁啊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咧，琴日喺苏黎世嗰度咧就同啊美国嘅财长啦，即系耶伦咧会面。 耶伦 系啦，咁啊两个人咧都有讲话咧，希望咧嚟紧啊有机会访问下，咁释出善意，有冇机会今日带动咧即系港股嘅表现都做好少少啊？交俾 Dicky 帮我哋分析一下啦，唔该晒。 好，咁啊，如果要答下 O 嘅问题，咁其实就即系好似即系足球咁啦，12码一系入一系唔入嘅啫，因为话得唔得啊嘛。咁答案就系唔得啦，应该系。咁当然点解咧？因为大家都要明白咧，金融市场咧就唔系反映紧咧一啲已经发生咗嘅事嘅，就系反映咧一啲未发生嘅事嘅，即系话已经发生咗嘅咧，其实喺过往咧，其实已经系反映咗，即系话简单啲一句啦，就话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同埋美国嘅财长耶伦啦，好简单，其实都系两国咧财金最高嘅领导人啦。虽然刘鹤就即将退休啦，咁但系咧喺而家呢一刻。即兩國嘅最高級嘅財金嘅領導人會面，而個會面氣氛良好咧，絕對係正面嘅事，因為大家都會明白到，即中美之間嘅博弈同埋嗰種關係係相當微妙嘅嚇、即無論你話喺即嗰個債權人以至到咧就係話究竟係邊個揸莊，其實即好難去即三言兩語去形容嘅成個關係。咁總之就係又唔係唇齒相依，咁但係咧又唔係話完全係你即敵對嘅關係啦。咁但係好啦，咁去到呢一刻，咁點解我會咁樣形容成件事咧？就係話，因為過去呢段時間我哋嘅港股一路咁升啦，喺我假期前咁我都做咗一啲預測，我都記得呢啲預測都係。其中喺晨光第一次嘅節目係最早做嘅，三個啦，好快總結一下啦。一就係10月全城 Hello 喂，港股有機會見底。第二就係新歷年20000点恒生指數目標。咁第三咧就是、農曆新年就22000点嘅。好啦，22000咧其實未到，爭幾廿點，咁但係跟住就回吐。咁我都認為即係短線咧存在住呢個獲利回吐可能。咁嗱，點解會覺得今日睇得唔係咁好咧？個原因亦都係因為即係隔晚咧，外圍美國股市咧，其實都真係終於都有個比較明顯啲嘅回吐。嗱，一路咧大家都會覺得咧，即係其中有一件事咧最關係到未來金融市場嘅環境嘅，即係除咗你話即係中美嘅博弈啊，當然因為其實好似之前 PCAOB 啦，即係話所謂嘅擔心中概股要除牌，咁其實依一個問題其實已經初步解決嘅。至於啲貿易壁壘咧，亦都唔會話 即係兩國嘅財長見下面，咁跟住就可以係完全係拆解得到。不過起碼都係釋出善意，同埋都係延續住即係過往即係國家主席習近平同美國總統拜登會面之後，即係嗰個氣氛都尚算係良好之後嘅一啲嘅動作。不過又係嗰句啦，即係金融市場都會好聰明㗎啦，都會好了解到就係點樣呢。通常呢啲國與國之間嘅博弈呢，見到面就梗係笑騎騎㗎，之後呢會唔會即係有放毒蛇呢，即係冇人會知。咁但係呢夾硬呢，就因為大家就會睇得到呢，即係美國嘅褐皮書呢，即係講緊嘅經濟報告呢，其實就都係一般般。咁啊，同埋呢就有部分嘅地區呢其實都唔算話太理想。咁好啦，咁但係呢有啲聯儲局嘅官員呢都繼續比較口硬嘅。即係佢哋話咩呢，而家都永遠都係講緊嗰樣嘢嘅啫，即係而家市場入股聯儲局你叻得幾多啊？你最多咪加多兩次息，每次咪25個點，知係咁多啦。咁但係有啲聯儲局嘅官員仍然都係講話未得㗎，五厘以上㗎，你唔好諗住四厘七五厘就停啦，可能係五厘五厘二五㗎，即係會係一個咁嘅爭拗咯。咁所以即係都係嗰句啦，喺而家呢一秒鐘，亦都開始有個擔憂，就係話咁究竟真係技術上會唔會有呢一個經濟衰退，甚至乎滯漲嘅可能呢？不過咁㗎啦，即係日日都係會有呢啲情況㗎啦。當個市場氣氛好翻少少嘅時間，咁咪又嚟有啲擔憂咯。跟住咧，就當個市場跌翻咁上下嘅時間，咁佢又會嚟有翻啲憧憬。咁但係即係睇翻呢一個即係預託證券嘅表現，咁今日港股就真係幾難會有個即係好嘅表現㗎啦。即係低開咧都係必然咁，但係咧亦都咁講啦。即係就算你話回翻啲，好似我日前我自己做直播講，就算當回到去即係兩萬一，咁其實都唔係一個好大跌幅啫。喂，睇下我哋幾多點起步㗎？我哋嘅起步點其實講緊即係好低㗎喎。而家只不過係一個好正常嘅少量嘅，我都認為係一個獲利回吐咯。咁仲有咁北水禮拜四開始就停啦，咁一路停嚟停，停到就下個禮拜放完曬呢一個農曆年假期，咁佢哋嘅春節亦都係再多兩日去埋禮拜，唔知話再下個禮拜一先至北水，咁所以即係正所謂我講得直接了當啲啦，唔回多少少又邊度嚟紅盤俾你高開高收嘅空間呢？所以都係不足為懼嘅。 如果既然係咁樣，呢啲係唔係咁睇好住啊？咁啊揾啲睇好嘅睇下。嗱，咁版號啊啱啱發放啊，如果係咁樣嘅話咧，啲其遊戲股板塊有冇得望一望啊？ 系啦，游戏股咧，我真系睇好嘅，因为嗱，其实呢个消息咧就寻日出嚟啦，咁所以咧，一见得到，真系有即系新嘅游戏出，简单啲讲就系话，真系收到个版号啦，咁呢一啲嘅即系游戏嘅开发商咧，先至可以有一个比较赚钱嘅商业营运嘅效应啦，即系最简单讲俾大家听嘅理解就系咁样啦。咁啊，因为即系又系嗰句客观嘅事实嚟嘅，即系话如果你话。即係以呢一國家新聞出版處咧，今年出嘅呢一啲版號88個咧，咁啊曾經多次名落孫山嘅最大嗰兩間啦，騰訊同網易都有份啊嘛，咁同埋比之前嘅數量都重要多啊嘛，咁所以咧即係呢個都反映得到就話內地政府對於平台經濟啦，對於手機遊戲行業啦，即係由過去嗰一兩年其實監管啦，當然啦網絡信息安全啦，一啲反壟斷啦，咁同埋亦都擔心啲未成年嘅小朋友即係。打機嘅時數太長啦，予以一啲限制啦，咁等等咧，咁就成為咗過去啦。咁因為而家咧就要點啊，重啟經濟，咁當然咧就要支持平台經濟發展啦。咁過去一段好長嘅時間，我都睇好騰訊啦、阿里啊，甚至乎網易啊，個原因亦都係離唔開咁樣樣。咁但係呢個消息尋日就叫做不勁而走。咁嗱，都係嗰句，我睇好嘅。咁但係咧就可以睺下佢，即係今日會唔會借啲耳？其實咧就唔關佢哋事嘅，會因為呢、這、一個即係成個市可能有啲回吐，咁啊即係騰訊啊網易回翻些少，咁啊先至。再諗過咯，咁但係成個行業嘅景氣係好嘅。 咁另外都想問阿 Dicky 啦，咁見到其實咧中國方面咧都係因為復甦啦個經濟啊，咁呢個係一個好嘅因素啊，同埋同一時間咧美元亦都轉弱底下咧，咁見到個受惠咗喺呢個油價回穩方面啊。咁如果你話見翻油股方面嘅表現咧，其實都係好壞參半啊，有啲係跌，有啲係升啦。咁但係其實呢啲嘅消息係咪有利於油股將來嘅發展呢？ 嗱，真係睇遠啲咧都可以嘅，因為都係嗰句 當內地重啟經濟嘅時間咧，全球都會明白到就係話嗰個動力係好大嘅。咁尋日我喺某一個美國嘅電視台喺度做節目，咁佢哋都係問嘅，喂，其實得唔得㗎？即係唔係㗎？咁我就話啦，其實一句講曬啦，過去呢兩個月全球嘅最大一個主題咪就係即係講緊憧憬中國復甦，咁而咧亦都會帶動到全球嘅經濟表現，甚至乎即係好簡單啦，頭先都講油價都會受惠。咁當然啦，睇好油股咧，其實我自己喺禮拜一嘅時間咧，即係喺即係其他嘅訪問，因為神哥我就係做星期四五啊嘛，咁喺第一台一桶金都有講過，咁我就覺得即係油股真可以睇好。咁但係亦都即係唔好忘記，其實真係升咗幾日㗎啦已經。咁你話今日咧就見得到國際油價終於咧就回翻啲啲啦，都係回啲啲啫嚇，同埋即係再睇長遠少少。都覺得都係正面嘅，咁回翻啲啲，亦都因為美國個即係原油庫存，亦都個數字都比預期多啲啦。咁所以就你話今日會唔會借勢回啲咧？我覺得都未必話會回太多嘅，因為始終即係成個行業嘅趨勢咧，都即係仲係向好。咁所以我就覺得即係個三桶油咧，就如果再有多少少回吐咧，可以再敲過嘅。咁但係咧，就如果你話要升咧，其實咧就真係都升咗好幾日㗎啦，都已經。 嗯，咁啊 ，Dicky 環節最後咧，不如聚焦睇埋只阿里巴巴，因為咧，近排都有好多唔同嘅好消息啊嚇，咁啊往只阿里巴巴方向走啦，咁啊GameStop 啊嚇，啲後生仔啲老闆都慢慢都 主席都買佢， 係啦，都增持喎，呢個被譽為散户嘅定，即係呢個叫做 偶像啦， 係啦咁樣， 散户偶像。 散户偶像都買喎，咁你睇法係點咧？關於只個股， 係呢樣嘢咧都即係阿歐咧講完咧，其實我想講喺日前咧，我某報章嘅專欄咧都用咗成一千字講阿里，亦都講咗 GameStop 呢位主席啊，即係同埋講佢睇好咗之後對於阿里有咩影響。咁當然啦，你話有一個投資者入咗股佢，咁其實對即係嗰個管理層嗰、那個。董事局咧就唔會帶嚟啲咩太大影響嘅，不過大家會憧憬就係話有啲有影響力嘅股東入咗嚟咧，佢梗係會提下意見嘅嚇，開下股東會都會講下嘢啦，係咪？喂，回購下多啲好喎、啊，你見隔離街騰訊回購咁多，你哋好似回購得未夠力喎、啊，咁樣即係講下呢一啲都正面嘅，咁同埋咧就是、最關鍵咧就唔係呢樣嘢，最關鍵嘅咧就係點解呢段時間都我睇好咧，即係除咗你話睇得到內地政策係放同埋係。支持平台經濟之外呢，咁而家你真係好有實質嘅一啲嘅支持嘛，杭州市政府同即係呢一個阿里巴巴直情係簽協議喎，直情係話要支持平台經濟，同埋經歷咗咁長時間嘅整改，即係螞蟻係未來會唔會有機會卷土重來資本市場呢？呢個係真係即使未係指日可待嘅事呢，都仍然係起碼最少都係值得憧憬咯，咁所以呢個成為咗我點解會過去咁睇好佢哋嘅原因。咁但係你話，即係今日會唔會因為外圍都比較回得多啲，咁嘅借勢又回下咧？咁話曬到超跌600多點，全日最低位收市，咁所以就呢、這個就難以避免嘅。咁但係總體嚟講咧。即係如果講遠啲啦，當然可以即係等我哋放完假之後再講下紅盤之後嘅策略。咁但係我都會對啲平台新經濟股，如果你話展望住遠少少啦，講得譬如一個 Tony 咁我都仍然係睇好。雖然即係望翻嗰啲低位咧，就不復再㗎啦，唔會落翻去㗎啦嚇。即係十月全城敲鑼，喂見底就係見底啦。呢個亦都係我過往嘅預測。但是如果你話喺而家呢刻望翻上個高位咧，哇！有高峰的快感，剎那失陷嗰種感覺。所以其實而家咧都只不過係一個比較合理嘅水平。尋日睇即係 CNBC 我都講嘅，即係好簡單一個事實，就係話其實而家睇翻轉頭咧就冇意思噶啦，低位唔會再有噶啦。但係睇翻過往高位咧，未必可以咁短期去得到。但係起碼喺而家呢一刻咧，啲新經濟平台股嘅股值咧都仍然處一個即係相對地喺歷史上高都係一個合理嘅水平咯嚇。不過今日咧，如果你話個香港嘅港股要回啲咧，都係我預期嚟噶，老老實實就 係咁啊。聽日再同 Dicky 傾下咯。聽日使唔使買定年貨等過年啊？咁樣等阿 Dicky 幫我哋分析下嘛。唔該曬，咁你封金。金融集团研究部周恒董事黄仔基先生帮我哋分析大市同埋个股，听日再倾，拜拜。 唔该， Dicky。 阿欧点啊？ 有乜嘢优惠？ 今 嘅優惠咧、嗯、就可以透過大氣電波講，但係就唔係好關我哋事。但係有啲人又受惠得到， 唔都係銀行？ 唔係啊，阿成哥咧就請大家咧玩玩個摩天輪啊！ 哦， 我又冇去過，你有冇去過摩天輪、啊？ 都冇喎、 啊，係嘛？嗯， 都冇喎、啊，香港呢個都仲未有。 啊、船哥仔，你有冇去過啊？船哥仔， 我冇去過，但係我想去咯。 你想去係嘛？ 點解咧？ 因為好似好浪漫咯、啊。 关你咩事呢？ 唔关我事，我一个人咁样自己浪漫。 哦， 系喎，一个人都 可以浪漫 喎。 佢又啱喎， 系喎，搵到 喎，系 喎， 有 point 啊！ 如果咧，你平时想去玩下摩天轮咧，都要超过100蚊以上嘅。我印象之中，小白有冇全家大细去过玩咧？ 有，但系唔系香港嗰啲，系啦。喺外国有全家大细，反而香港就冇一家大细去玩摩天轮。 根据一个非正式统计，直播室入面有四个主持人都冇去過， 三个冇去过，你又去过啊嘛？ 我冇去过，都我头先咪话我冇去过咧。 咁即系直播室里边系冇人去过。 系啊， 咁呢个优惠可能我哋点？因为有咩人可以有咩人可以受惠先？ 最正系咩呢？哦，嗰阵时一开摩天轮嘅时候。后唔系话好似伦敦眼咁样，伦敦 eye 咁样，又好靓咁，都冇乜人去过。嗱，话说系咁样嘅，咁啊，阿成哥个基金会啦，咁啊，希望咧就帮助啊，同埋咧想答谢一啲香港医护啦，同埋服务香港嘅外佣姐姐啊，同埋一啲社福机构啦，总共咧就受惠有26,000人咧可以免费啊搭呢个摩天轮，同埋玩下边嗰啲嘅叫做摊位游戏。咁样嗱，嗰个位置我平时少去嘅，系、啊，通常咧即系喺码头嗰度就勾勾脚去翻工啦，系啦、 啊。 但系咧下边嗰啲位置你又唔系好停到车啦，如果唔系你就320啦， 坐船啊一流啦嗰、那个位 置。系啊，咁不过嚟紧就会公布多啲嘅详情啦，都啱嘅。过去两三年，大家依家都叫做战胜咗个疫情啦，可以咁讲啦。咁但係都要多謝返啲醫護啊，即係你回想返過去一兩年呢，其實佢哋都即係冇乜點樣放過假咁樣。 知唔知點解解摩天輪呢？ 係咯，點解呢？ 轉個運啊嘛。 轉個運係啊， 轉 個運啊。 係啊，就一轉。呢个话大家都开心。 旧时咧，香港咧都多几个摩天轮嘅，包括主题乐园嗰个摩天轮。 系啊， 跟住嗰阵时，大围都有个摩天轮。 大围有咩？ 大围有个游乐场， 系咪青龙啊？ 系啊，系啊，好似系啊。 嗰度有咩？ 有啊， 我唔记得啦。 我记得青龙我有去过。 丽苑有个摩天轮，我记得 系啦。你系咪觉得好久远啊？呢啲记忆， 完全唔知你哋。 丽苑有冇听过阿妹？ 有，但系我出世嘅时候应该，我唔知佢仲喺唔喺度。 应该唔 拆咗啦， 拆咗啦， 楼都起埋。 青龙就更加你可能听都未听过， 冇听过，完全唔知你哋讲紧咩。 青龙都90年代啊，90年代你都未， 我未出世啊。 叻啦， 等我嚟同你讲啊，大卫咧，依家啊嗰个新盘嗰度 新盘 就系青龙咯， 系啦，就系青。啊，仲有个单车公园嘅， 以前 嗰个单车公园咧，唔好当系公园，佢系一片烂地嚟， 沙地 系啦， 沙地嚟嘅啫， 好多档嗰啲排档就有好多单车可以踩， 所以不过真系题外话，即系譬如话船仔讲，佢都未出世，咁其实都几有趣。譬如阿船仔呢个年纪睇嗰啲所谓嘅公园或者主题乐园咧，其实你真系数到手指咪嗰两款咯， 系啊， 冇噶啦嘛。但 系 以前咧就不过就大啊，相对比较嗰个建设比较大。以前嗰啲咧就好多花款，但系相对较细，即系各有特色。以前就会即系少考啲咯，但 系 你可能唔同花款嘅你都会见到。而家嗰啲咧就 系 一系就咁，一系就咁。 咦，室内嘅过山车船仔都应该未坐过。 你西九嗰个啊嘛， 西九 个西九龙中山， 以西九都 同嗰个就唔开啦。而家好似嗰个顶楼嗰个唔开啦嘛。但系以前我细个仲有啲喺太古城。咁都有啲室内㗎嘛，你记唔记得啊？唔记得啦。 记得咯，最记得太古城有溜冰场，我唔记得有室内过山车喎。 係啊，有㗎。因为喺嗰陣时佢哋有个都係好开心嘅天地。 係。 咁佢哋入面呢係有啲室内过山车 㗎。即係你嗰啲 呢啲 冇知嘅。 但係都係小型过山车。 咁几好啊。 几得意几得意。 大家抽时间去玩下呢啲摩天轮。 不过有啲都会返返嚟㗎。譬如我细个嘅时候嗰啲roller disco 呢。 而家就翻嚟啦，嗰度嘛系嘛， 系 咯系咯系咯，嗰度玩， 我就去拉龙啊， 鲫鱼冲啊， 拉龙 冲啊吓，咁啊大家去， 船仔知唔知咩叫拉龙嘅咧？ 唔知， 有机会认识。 釋下。不過你當務之急就一個人享受咗你嗰、那個 摩天輪先啦， 係啦。跟住咧，你寫翻個報告，跟住再寫翻篇文喺神光嗰度表達下，究竟你呢個一個人嘅摩天輪之旅有幾咁浪漫，好嘛嚇？ 好啊， 好啊，開始， 著弱啲得唔得啊？你 頭先又話 enjoy 又話成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自今个月八号同内地首阶段通关的头十日内，已经有大约400,000人次经陆路口岸免检疫往返两地，预计直至年三十期间会是高峰期。政府亦宣布同內地溝通後，今日起三歲或以下幼童往返本港同內地都無需出示48小時內的新冠核酸檢測陰性結果。對於近日本港多區檢測中心出現排隊人龍，政府發言人說，現時全港社區檢測中心或檢測站預約名額非常充裕，強烈建議計劃到內地的市民提早預約。而各區80多間社區檢測中心和檢測站在農曆新年期間會如常運作，服務時間不變。聯合國安理會就中東巴勒斯坦問題舉行公開辯論會，與會代表都關注新年伊始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衝突進一步加劇，呼籲停止加劇對立的單邊行動。其中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張軍表示，中方的態度是明確的，就是必須按照安理會和聯大決議要求，切實維護耶路撒冷宗教聖地歷史現狀。他認為要以最大緊迫感全面落實兩國方案，又敦促在這方面有重要影響的國家秉持公正立場，承擔應盡責任，拿出實際行動。法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李維埃亦指，新一輪的暴力升級將產生嚴重後果，呼籲各方必須展現出負責任的精神。英國代表強調，任何單方面的行動只會令以巴和平更難實現，但是認為恢復穩定和平仍然是有可能，但需要各方在實現兩國方案的過程中作出努力。乌克兰一架载住政府官员的直升机在基辅州坠毁，造成至少14人死亡、25人受伤，死者包括内政部部长莫纳斯特尔斯基、第一副部长叶宁、内政部国务秘书卢布科维奇和他的助理，地面有一名儿童死亡、11名儿童受伤。总理什梅加尔宣布任命国家警察局长克里缅科为代理内政部长。总统泽连斯基形容事件是可怕的悲剧，他已经指示国家安全局等执法机构调查事件。他透过视像向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讲话时，指事件不是意外，认为是由战争引起，强调战时是不会有意外发生，却要求与会者为死者默哀。日经平均指数报26,518点，跌273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8.47美元，卖出1,908.58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3，日元128.44，瑞士法郎0.916，加元1.35，人民币6.752，英镑对美元1.234，欧元对美元1.08，澳元对美元0.694，新西兰元对美元0.644。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日间干燥，早上相当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早上仍然相当清凉，除夕同埋农历年初一云量增多，气温回升。年初二晚上同随后一两日气温再度下降。

精神，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呢套我睇过， 呢套我都睇过，不过唔系好记得啦。记唔记得冇紧要，一齐倾下呢套戏你睇过未？ 2023咪嚟咗成啊！眨下就过嘅，即系差唔多一个月噶。今日20号， 系啊，19号， 十九号都好快啊， 几快 系啊。咁今日咧，即系阿船仔喺度咧，咁有啲唔同嘅年纪界别喺度咧。咁所以今日想讲下咧，究竟近排啊，即系讲紧过去嗰半年咧，有边一套戏或者电视剧对你哋嘅影响最深？咁有时候咧，你会觉得我睇完之后，水过鸭背，转头我唔记得咗噶啦，里边讲过任何嘢。但系有啲咧，可能真系会留低一啲点子俾你，无论喺你创作上又好，又或者系讲得再夸张啲，喺你人生上都好，可能会有啲影响， 有啲开启啊，启迪啊，有啲 开一开窍咁样啊。咁睇下究竟大家有边一套可以分享一下，即系近排睇过咩啊？ 你有冇啊，船仔？ 船仔有冇啊？ 我最近冇乜睇电影咯。如果你咁样，电视剧就都有嘅。 嗯， 但系如果你讲话真系影响好深，我谂系《La La Land》咯。 嗯， 哦， 系啊，因为 几年前啊， 系啊，因为而家嘅我都系怀住一个梦想。 系咩？ 系啊，但系嗰套戏真系会见到男女主角为咗梦想去行几多。 嗯， 咁我就会觉得，我都觉得我可以咁样做咁样。 但系好写实噶，即系男女主角唔喺埋一齐噶。 系啊，咁就啱咯。最后尾即系 咁就啱。我都话每个女人睇完《La La Land》都觉得系啱，每个男人睇完《La La Land》睇到赖恩，系啊，咁惨赖恩古斯灵。我想弹 jazz 啫嘛，你又叫我翻本源，最后又觉得我做个 jazz bar 冇乜出色咁样。 我觉得系纯粹佢讲翻即系而家嗰个现实出嚟咯，就系有啲嘢你不能两得啊。 系啊，有呢样就冇嗰样。 系啦，咁我就觉得佢又写实得嚟，但系又鼓舞到我。 嗯啊，好啊好啊，小白咧，小白， 我其实如果突然间中哥问嘅时候咧，我脑系突然间闪咗咧，我反而闪咗《钢之炼金术师》，唔知点解， 系真人版啊，系咪？真人版嗰个《钢之炼金术师》系咪？ 唔系啊嘛， 唔系，因为讲电影，我又谂到真人版个 咁啱嘅，我都 但系我就闪翻咧，就系动画，因为其实我有睇佢漫画添嘅，即系闪翻动画同埋漫画嗰两个版本，其中咧即系令到我觉得。最深嘅或者真係可以直頭將呢一個嘅動畫推到神作，就是、因為佢頓悟咗呢個世界，佢嗰個係一等於千啊，定係千 等於零，係 啦係啦係啦，係嗰個道理，即係一係全部又係一嗰個道理咁樣， 係 啦係啦咁樣。咁嗰個道理咧，其實到而家咧，我諗有好多我諗動漫迷咧，其實亦都係覺得點解會將呢一部嘅動畫放咗一個咁好嘅位置，而影響咗其他人。咁同埋佢喺入邊咧，佢個故事咧係你發覺原來用佢呢個道理咧。是可以貫穿佢所有唔同嘅一啲好荒謬又好，或者好有邏輯嘅劇情都好， 一就係全，全就係一， 係啦，即係宇宙同自己一個咁微妙嘅自己嘅關係係啲乜嘢咧？原來自己就係呢一個所有，而所有亦都係自己。咁呢個 concept 咧，我覺得好好啊！即係幾年前睇，但係到今時今日，我都覺得其實係一個好新，同埋我哋應該要知道嘅 concept 咯。 都係講面啊， 係啊，係啊，係啊， 等價交換， 等價交換啦，冇錯。 同埋咩人體煉成啊， 係 被禁止嘅， 係即係一個。 你有冇睇過嘅船仔？ 我聽過個故事咯，睇過本書 都好新嘅咯，係嘛？ 但係因為我麻麻地睇動漫，但係我有睇《動漫與哲學》咯，即係佢有本書係中係。 哦，你有睇啊？ 我有睇本書，本書就係講話鋼之煉金術師同埋呢一個嘅哲學嘅關係咁樣， 係啦。你揾翻當年咧，即係喺西方嘅煉金術咧，一啲野史啊咁樣，因為煉金術係一個野史嚟噶嘛，即係有啲神怪 feel 噶嘛，係 啊， 有段時間 煉藥啊，係啦，不死藥啊咁樣。咁你 而家都實現咗啊？分子料理其實都係煉金術嚟 嘅，係啊。咁你有冇睇過啲書係關於譬如係政治同高達咁樣啊？ 都有有本咁嘅書先。 應該有啩，唔係我，但我嗰本書就係純粹講哲學，因為我對哲學有啲興趣，我諗住啊，不如入門啲、開心啲先啦，咁樣睇。 咁你都要睇咗個動畫先㗎。 係啊，之後發現睇唔明啊。 好啦，好。 咁要睇多啲啦。 你睇過邊一套啊？ 佢哋講嘢都幾有趣喎，講完等於冇講啊，幾有趣啊！我中意咩啊？我中意南加入樽啊，成日都冇機會喺晨光嗰度講。我中意三個位，因為依家正式上正場啦嘛。咁其實我入去睇嘅時候，我係有喊嘅，即係我睇到最後嘅時候咧，就唔係因為雙北而喊，我係因為咧輸咗嗰一隊山王工業而喊。因為我諗翻起咧，舊時細個僆仔咧打學界嘅時候咧，輸咗波咧真係會喊噶， 係啊， 即 係 會同埋啲球其他嗰啲隊友咧攬住喊咧，係喊到咧大雨梨花咁樣一個麻甩仔喎， 輸咗波， 係啊，跟住咧個腦咧就不斷好自責啊，即係不斷喺度諗啊，點解嗰陣時唔係咁樣射？點解自己要咁獨食唔傳波啊？點解嗰個位置要點樣走啊？咁樣哇，好多呢啲成個腦入邊咧都係充斥住呢啲畫面咯。咁入樽咧，除咗係我哋嘅青春之外咧，就係帶翻呢啲青春嘅回憶咧。俾小弟啦，哇！我覺得哇，真係不可多得，所以咧，你見佢個票房咧幾日就衝咗成千萬啦，我覺得 好難得啊， 都會嚟緊都會衝二千萬。嗱，鐘哥都有講噶，即係你話呢啲動漫電影 好 難， 少可你挨住一千已經好少可。 點解咧？點解咧？其實根據你嘅分析， 你真係一個集體回憶啊！你始終呢個品牌佢係一個廿幾年嘅品牌，即係當年大家咁 hit， 即係對呢一樣咁趨之若鶩嘅時候。停咗，中間冇咗，突然之間再翻嚟嘅時候，係一種回憶咯。 係啊，我有朋友睇咗三次啊呢部戲， 追翻個回憶翻嚟。 佢話一次咧同依家嘅籃球隊友睇，一次同中學校隊嘅隊友睇啊，第三次咧就係公司包場睇，因為呢啲咁勵志嘅故事咧，啲老闆咧好中意啊做啲即係 motivation 啊嗰啲 event 咧，跟住大家一齊入去睇，睇完之後老闆就講幾句激勵人心嘅嘢，耶！我哋去啦咁樣嗰啲啊。 所以佢三次都有去啊嘛。 係啊，三次都有去， 即係可以睇三次。 我就認識大部分嘅朋友咧，都係睇兩次，因為兩種語言。咁啊係啦，因為佢揾翻以前即係粵語配音嘅時候咧， 嗰啲配音員 係啦， 又係一個回憶。 嗰個情意結咧又好大嘅。 所以我自己近期咧，我諗今日講三套，但係三套都係電視劇，其中一套咧就係都喺嗰個串流平台 N 字頭嗰個咧，就係 First Love 咯。嗰套咧又係一個回憶，點解會咁 hit 咧？其實都係賣緊一個情懷，同正話 O 嗰套 Slam Dunk 係一樣，又係廿幾年前一首歌，由嗰度衍生出嚟嘅一個故事。而裏邊咧，其實都係一個回憶，而係男女主角去追尋翻佢哋自己嘅回憶啫嘛。當然咧，就同正話阿船仔講嗰個 La La 咧就唔同啦，嗰個就好現實。First Love 咧係好浪漫，所以可未必啱你睇。 太夢幻添， 浪漫到咧，最後佢真係同翻個初戀一齊，即係呢個係超浪漫嘅。 你見阿船仔浪漫都係一個人去坐摩天輪， 但係咧你呢個 First Love 咧，我近排咪好多朋友飛翻日本嘅，真係好夢幻。我估連宇多田光都冇諗過， 佢都冇。 依家全部都係宇多田光啲 poster， 你知唔知道？ 舊嗰張 係啊， 廿幾年前嗰張，大家都估唔到。 即係咪等於入樽咯？你依家我哋睇緊都係廿年前。哇！我僆仔廿年前睇嗰 poster， 突然間喺奧咩城嗰度拉大 banner， 咁所以呢件事係好似平行時空咁。係 啊，呢個都幾有趣嘅。其實即係點解即係近期咧咁多呢啲關於叫做集體回憶啦，或者？追尋翻自己嘅回憶啦，咁 hit 啊！咁其實都即係有跡可尋啊，可能真係經歷咗疫情呢幾年咧，大家好想揾翻之前某一啲印象好深而同個疫情冇關嘅嘢。咁當然你話隔咗十年廿年之後，呢幾年嘅疫情會唔會又變成一代人嘅集體回憶？咁咪等之後先再算咧。咁但係你近年睇到咧，係真係呢一類型叫做追尋回憶嘅嘢咧，係多咗嘅。呢個第一套啦。第二套咧又係一套日劇，喺電視台做嘅，香港電視台都有播嘅《Silence》。 哦，好新喎、 啊，好新嘅，即係啱上一季啱啱完嘅。呢一套咧就係我就喺創作上俾我好大靈感，就係講其實講緊兩個人溝通。點解叫 Silence 咧？就係溝通嘅最高境界得唔得？唔講嘢咯。係，但係我哋可唔可以溝通到先？即係呢個裏邊個劇本，我另外一個我中意嘅地方就係、是。佢一個好簡單嘅故事，就係、是、兩個人初戀情人分開咗，喺翻埋一齊，就係、是、咁簡單。咁但係佢每一集咧，就係、是、用呢個戲裏邊其中一個角色嘅角度去睇翻呢件事。咁所以每一集都係有一個主角，而嗰個主角咧就係、是、每一個角色都有咯，個個都有戲做，個個都做得好，而件事係推進得慢嘅。 因為都係講緊同一件事啊嘛。 嗯、 但係就可以教我哋點樣用唔同角度去睇同一件事。 嗯、 因為每個人睇都唔同啊嘛。我哋兩個係一齊，咁你當事人就咁睇啫。睇好多嘅戀愛戲都係咁，當事人點樣睇啫嘛。 嗯、 但係呢套戲咧就用多角度去話俾你聽。一件事我哋可以咁睇，可以咁睇、 嗯， 你覺得佢哋好人，但係可能唔一定係好人喎、 嗯， 即係呢一個啦。 concept 係好特別啊，呢個 呢個 concept 好特別，所以呢個幾中意啊。另一套咧，即係好快講埋，就係、是、D 字頭個串流平台， 哦、 就係、是、嗰個叫做 National Treasure 嘅電視版， 係係係，中意係咪？好中意 呢個電視版，我真係中意到爆，點解咧？原來我以為佢係好似以前啊 Nicholas Cage 嗰、那個 係啊尼古拉斯汀基治 嗰兩套咁樣，哇！真係鬥智鬥力咁樣啦， 驚天奪寶啊，應該亦 驚天奪寶。 嗯、 但今次呢個電視劇咧，原來真係兒童劇嚟嘅，係俾細路仔睇。我俾佢即係個名咧叫做呃咗啊 ，fit 到係嘛？ 即係 fit 到。 但你又好中意喎係嘛？睇住啲僆仔尋寶係嘛？ 佢僆仔咪就係阿船仔呢啲年紀咯，廿下頭嗰啲咁樣咯。咁但係即係我之前都講咗啦嘛，我睇咗個頭我。點都會捱埋個尾佢噶嘛？ 你覺得係捱最 後？係啊，而家 唔係你都有割席嘅時候噶喎、 啊。少啊，都有嘅，但係都少啊。咁而家咪睇埋佢咯。咁但係唔同嘅電視劇都有啲回憶俾到你哋嘅。咁、大家不妨揾多啲嚟睇下啦。 早晨，你各位晨光听众，我是嘉明啊。讲到记忆，你会最喜欢回味一下啲乜嘢嘢嘅记忆呢？有啲朋友觉得心伤嘅时候系最痛苦嘅，又或者第一次失恋咧就系最永世难忘嘅。不过今日我哋鼓励你谂翻一啲好嘅记忆，点解？因为今日系 Good Memory Day， 点样庆祝法？转头话你知啊。 Take as long when I'm with you, it feels like home. Nothing better in the world I want. Miss me if the world is ending. That you stay here with me, close to me, next to me. Miss me if the world is ending. That you stay here with me, close to me. 人类的脑部真的很神奇的，究竟怎样去选择什么的片段值得留念值得回忆呢？有时都未必是完全我们自己可以控制得到。不过今天叫做 Good Memory Day， 就是希望大家趁着今天给多少少的心思，给多少少的力气去想想有些什么是值得回味而又是好的记忆呢？原来多些重复去记起一些好的片段，又或者是正面的回忆，是可以帮助大家增强幸福感。 就算是很简单的吃过一餐好好味的嘢，又或者是有人讲过一句咁多好窝心的说话，都已经可以提升你的安多芬的了。所以趁着这个日子，如果没有写开日记的话，都可以开始试下将一些好的回忆慢慢写低，得闲拿出来看看，回味一下，加强你充满正能量的记忆力啊。 宗教迎宾，送府迎徒。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啊，新的一年梗是希望咧，送仔一个坏习惯，就是我仔仔其中一个坏习惯是咩咧？损手指啊，都三岁人仔啊，损到啲皮都甩晒，你话几咁丑咧？新的一年一定要甩走佢。 家凝聚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新一年透气扬眉。 是你使吞食堤岸的边界，让沙石来滴漏回流入脑海，跟他相一次挤嘴头，红桃绿柳难忘永久，仍愿等候空窗孤守，坐看我为你在远山升起一片云。 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虎山道游泳池快线有交通意外，而家龙尾喺龙盘苑。另外，西行道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封闭，而家龙尾喺佛光街桥底。另外，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嘉华国际中心快线，较早前曾经有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噶啦，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太古城。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就在温思劳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返港岛方向龙尾在尤丽村，另外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在世界花园。路面情况，九龙区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桥面一段慢车，窝打路道去沙田近住九龙塘会车多，龙尾界限街桥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丽业街车多繁忙，龙尾在观塘码头。另外，将军路道下行去观塘道方向的支路挤塞，龙尾在翠屏南村。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香港体育学院。另外，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小榄一段比较车多，坑口影业路去厚德村方向近住宝宁路回旋处挤塞，龙尾在清水湾电影制片厂。另外，封路情况，为配合在维园举行的年宵市场，由下午四点钟去到凌晨的十二点，铜锣湾东角道、景隆街以东的洛克道和百德新街以西的纪利佐治街会划为行人专用区，驾驶人士请尽量避免前往受影响的地区了。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方向上德村。好了，我们下次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酒精饮品的热量通常都很高，例如一罐330毫升的普通啤酒，含有大概140千卡。即是大约7粒方糖的热量，而一般的红酒一杯175毫升就有大概160千卡，即是大约8粒方糖的热量，摄取多余热量会令体重增加。为了健康着想，饮酒之前真的要想清楚先。 送旧迎新，送苦迎兔。 大家好，我是风骚快活人的瑞瑞李丽瑞啊。在兔年要送走一个坏习惯啊，我就希望唔好再买咁多衫啦。屋企咧已经堆埋好多好多好多好多旧嘅衣服咧，都唔知点算好。好，就喺今年嘅将所有嘅衫送晒俾人哋着，等每一个朋友嘅话都能够感受到呢一份嘅温暖啦。 家凝聚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新一年吐气扬眉。 香港电台 Hong Kong Top Ten 本周推介。 用心去制作，用心去创作，绝对会得到乐迷的青睐的。他是来自本地的一位音乐人 Manson Vibes。 Like you know, don't you know, you've got a thing on her, ain't it awful to deny, think of her every hours, try not to every night, amen, you're selling out loud, listen to you cause you failed toTo many times you think lust, listen to you, cause you fail too many times you think 人生在世有好多时刻咧，值得纪念、值得留念嘅。你嘅值得纪念嘅时刻又系边一个嘅空间咧？吓，呢个礼拜我哋 Hong Kong Top Ten 嘅推介 Manson Vibes Moments in Times。 Hong Kong Top Ten 星期六黄昏六点至八点，李志刚环球榜时段内播出。 烟火人生， 心有所居。 国剧八三零，心居。 海清、童瑶、张仲文、冯绍峰领衔主演。 导演邱华图一直尝试构建在城市题材面有关治愈的表达，令到作品在精神维度方面的探讨更加深入。直至遇上心居，终于成功实现了另一种解读都市生活的方式。 国剧八三零，心居。 逢星期一至五晚八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凌晨十二点精彩重温。 香港人弃置大量塑胶垃圾，环境及生态局建议提前对即弃胶餐具等塑胶产品实施管制，当局会怎样推行走塑政策呢？业界又会研发出乜嘢替代品？电视节目《铿锵集资》走塑不走塑，今晚七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早晨，星期四嘅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咧讲讲啊，今晚美股表现啊，道指咧跌好多，跌613点啊，标普500指数咧跌62点啊，纳斯达克指数咧跌138点啊，港股嘅 ADR 啊都要按比例计算地咧下跌咧接近啊200点啦，咁睇嚟今日咧都应该低开啊吓，会唔会低收咧？定还是好似头先啊我哋嘅财经分析师啊 Dicky 咁样讲咧，就系、是、啊今日跌系为咗。兔年嘅升咧，咁啊真系唔知道啊！转个头开始咧，你就会知道更加多嘅资讯啦噃。 阿 O 同你讲健康。 早晨，早晨，今日咧晨光第一线啊，呢个环节咧继续有专业嘅篮球教练啊，郑浩雄啊，熊仔 Sir 啊，同我哋分享一啲篮球嘅小知识啊，同埋篮球嘅技巧嘅。早晨啊，熊仔 Sir。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年28就洗邋遢啦，咁啊。波鞋咧，篮球鞋咧都要成日洗啊！如果唔系咧，好容易氧化吓咁啊！熊仔 Sir 都会好爱惜自己嘅球鞋啦，因为球鞋咧喺我哋成长嘅过程之中咧，就旧时好鬼贵嘅，依家咧就相对个价钱咧就廉价翻，因为量产啦。但系点样保养对球鞋？而你屋企系咪都好多对篮球鞋咧？我就想问一下你先啦吓。 我细个就好少嘅，大个咗咧就。真系会买多咗好多，都太多靓嘅鞋出现你真系。 系咁啊，鞋咧都有唔同嘅款式啦。不过有啲鞋咧你 keep 得唔好咧，都会氧化嘅，成个底啦甩咗出嚟。嗱，比方说咧，我去睇呢个篮球电影啊，嗰个动画电影入樽嘅时候咧，谂住梗系着翻只咧 red 草嘅 Jordan 唔知几多几多代咁样啦，应一应节啦咁样。点不知咧，一想攞出嚟着咧，未去到街口咋，个鞋底啊粉碎晒啦，已经氧化晒啦。洪姐常有冇呢啲经验啊？吓， 有噶。其实以前到依家一路都系流传住咗，你对鞋唔着咧就会烂噶啦。咁其实我觉得应该都系嗰啲胶水咧，你始终你经常行咧，有种热力喺度噶嘛。咁你如果唔行咧，其实啲胶水硬晒情况，你一着。鞋底同对鞋分开咗， 系、啊、 应该系真嘅，我觉得就 真系啊！所以篮球鞋咧，真系要成日着， 篮球咧， 嗰时都转唔同鞋着噶，系嗰时都会着噶， 得噶啦，我知道噶啦，所以买得多咧，都要着得多先得啊，好似篮球咁样，都系要打得多啦。嗱，除咗保养球鞋啦，咁啊之外啦，咁其实年廿八咧就洗一洗邋遢，意思就系、是、戒掉一啲篮球嘅坏习惯啦。嗯，譬如有啲乜嘢坏习惯咧？如果喺篮球场上边，当三打三咧，有啲人咧。就有一個壞習慣就係好獨食，成日想箍波，所永遠都係佢射波嘅。啊，如果遇到呢啲學生咧，你會點教佢懂得分波啊，或者創造機會俾人咧咁樣？咁啊，交俾你講下好嘛？即係關於獨食呢、這個嗱、我哋成日話獨食難肥啊，但喺籃球場上邊咧，獨食咧絕對唔係一個好嘅現象嚟噶。老實講，交俾你去講啦，唔該。 係。其实咧，毒食呢样嘢咧，我哋有时都叫做黑洞嘅。 嗯， 咁咧喺我 篮球黑洞啊，系嘛，即系意思。 咁、如果我哋咧，普遍识唔识打波到咧，其实落到球场佢都会想毒食先嘅。我觉得咁，我会点样处理咧？如果可以同佢打波嘅话咧，我就会尽量分多几球波俾佢，因为咧，始终一个球员你一开始就否定咗佢咧，其实都唔系咁好啦，得唔得？咁如果你话我俾完佢，你可以用正面嘅态度同佢讲，喂，唔紧要啊，再嚟啊，或者你真系分多几个波俾佢，我帮你抢篮板啦，同埋可能我波传得唔够好，我再传好啲俾你啦。咁变相咧，其实呢个方向咧，其实好过你同佢好似咁嘅就，你咁毒食啊，乜都质疑佢啊，喺度俾个唔好嘅感受佢啊，咁其实佢更加想毒食，同埋啲波好似同啲队友斗咁啊，咁但系咧，你反而俾个支持佢咧，其实佢如果继续入嘅，佢会多 谢你；佢唔入嘅，佢可能都会知衰，都会喂唔好啦，我够啦， 手感唔好啊，咁样系嘛？ 系啦，咁你一开始已经行个方向已经好似始终都系朋友嚟嘅，多数呢啲都系或者系一啲想打波人啫，咁变相最好就正面去对待啦，咁之后再希望你有。到你攞翻波嘅时候，你攞到分，咁你先可以分享翻。其实咧，我可以咁样咁，所以我先至做到啫。咁样，咁即系可以咁样互相分享咯。 嗯，嗱，新嘅一年咧，下集先讲下定一啲目标啊。但今集咧就抌走啲坏习惯咧，就 系、 是、阿 O 咧就要抌走啊。热身唔够啊。成日咧都好心急啦，一落到賽場嗰度，無論打比賽啊，定還是係打街場咧，其實真係係咁依拉兩三下筋啊。隨住咧自己年齡咧越嚟越年長之後咧，我發現咧自己真係要用多啲時間做熱身啊、warm up 啊咁樣啦。咁啊呢個就我嘅謬誤嚟嘅，或者我做得差嘅地方，我又決定改啦。我問阿熊仔 Sir 啦，嗱。虽然你系教波啦，系咪先？亦都系打好多唔同嘅联赛啦。咁你有冇一样嘢要立志去今年改咗佢咧？即系要大扫除嘅时候扫走埋佢咧吓？ 哇！呢样我谂呢样最紧要就系我可唔可以喺作息嗰度做好啲？因为好多时候我夜晚都逼自己继续做埋啲工作啊，或者设计多啲啊，计划多啲活动啊。咁但系又成日同自己讲要再早啲起身啊，或者恒常多个时间起身啊，即系到最后。都唔系话十次啊，十次咯，即系十次都得五次咁，变咗就浪费咗好多时间，系可以早啲起身去 做嘢、 训练咯。系呢、个就我觉得真系一来好难，二来但系我都好想做到咯。 系希望喺个时间规划嗰度做好少少啦。呢、这个就 系 熊仔 Sir 好想喺来年啊，做得到嘅嘢之余，仲可以抌走呢个坏习惯啊吓。不过咧，下集咧就会聚焦讲下呢一啲新年嘅训练模式啦。即系讲真嘅，有阵时都喺度谂，依家越嚟越多咧出咗嚟做嘢嘅人去学翻打篮球，意思系咩咧？细个咧。真係體育堂嘅時候教你兩步半走攬啊，教嚟教去都係啊，你平時邊隻手就邊隻手啦。其實現今嘅籃球世界，左右手上攬好已經係好容易，或者好多人會識嘅嘢。左右手射波亦都係好多人會識嘅嘢。左右手運球呢啲最基本嘅嘢，但係我哋細個嘅時候可能資源嘅問題啦。第二可能练习模式啦，个 training system 冇咁完善啦，所以好多都系单手仗嚟嘅。我自己都用咗好多时间去想 train 只左手，咁但系又系啦。关于呢、这个肌肉记忆，下集咧等阿熊仔 Sir 啊。 同我哋再多讲少少好嘛？关于呢一个课题，同埋即系点样定一个年度嘅一啲训练计划啊？点样去好好有一个 target， 逐步逐步做啊？下集再请洪仔 Sir 同我哋多讲。唔该晒你，拜拜， 拜拜。 左手不是只是作辅助的，左手都可以用来射波的。来自这部经典的电影的主题曲啊，正所谓安西教练，我很喜欢打篮球啊。 愛と帰り僕はもう一人で投げ捨てられた空き缶のようだ互いの全てを 年我达成了几个目标，2023年我要为自己订立更多啊。 细佬，在你定目标之前，我想关心一下你张太空卡实名登记了没啊？ 吓， 未完成登记的太空卡在2月23号之后就用不到的了，快点准备好去登记。个人用户可以透过电信商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又或者亲自带埋身份证去电信商门市或18间指定邮政局找人帮你都得。然后啊，你咪再指望你个2023年嘅宏图大计咯。 收到，新目标就由电话卡实名登记开始啦。 有咩唔明可以找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或者上通讯办网页睇睇。 每年都有大行咧发表呢一个风水指数咧预测恒指嘅走势。今年大行咧就预测啊，11月咧港股就会见高峰，属火个行业咧更加会系最旺添啊！究竟系咪真咧？但系呢一个演算法咧，唔做唔做都做咗十几年啦。咁啊，有阵时当然会预测得中啦，但系讲真嘅，唔止风水有阵时未必中啊，有阵时啊，真系连专业嘅财金分析都未必中噶。点解咧？譬如早嗰两年，大家点会估到有 Covid 啊？又点估到啊俄乌战争啊？又点估到啊美债息疯狂咁样上扬啊？呢啲咧都系影响大市嘅一啲因素同埋条件嘅。咁希望啊，今年啊，港股方面风调雨顺，散户股民咧就买嗰样升嗰样，咁就 happy 啦。正所谓听多样嘢，旁下身。我是阿欧。 送旧迎新，送苦迎桃。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睡晚上送走的就是同屋企人那一份陌生感觉，因为太耐冇翻过屋企啦。阿妈，我会多啲翻嚟食饭，唔使再话咁耐唔翻嚟，我认唔到你啦。 凝聚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新一年透气扬眉。 晨光追踪三十一。 9:26追踪31啊，钟哥一齐同阿畅倾下好嘛？ 早晨，刘畅。 早晨，钟哥，早晨啊，欧早晨各位。 食饭啦，食饭啦，7:30有咩睇啊？ 好啊，首先同大家介绍下，今晚7:30啊，继续有铿锵集。 嗯， 咁啊，今晚咧会同大家探讨下咧香港嗰啲废置嗰啲塑胶嘅问题。咁啊，原来咧香港废塑胶嗰啲弃置量咧系占咗全香港堆填区嗰啲都市固体废物弃置量大概系 21%。 哇， 即系咩意思咧？系啦，即系我哋个堆填区咧，嗰啲固体嘅垃圾里边有成20%都系废胶嚟嘅。 哇！ 咁系啦，咁啊，好，其实好夸张下，好多。系啦，咁啊，有见及此咧，呢个环境及生态局咧就向立法会啊提议啊，将原本咧2025年佢哋一个实施首阶段管制嗰啲即弃废弃嗰啲胶餐具啊，同埋其他塑胶制品嘅安排咧，原本2025年先实施嘅。而家佢哋提议话提前喺2023年第四季就实施啦。咁啊，究竟当局咧点样可以推行呢个所谓走塑啊，即系塑胶个塑走塑嘅政策咧？咁啊，业界又会点样研发相关嘅嗰啲代替品啊？即系我哋唔用嗰啲胶餐具，咁我哋都有代替品噶嘛？业界究竟佢哋研究成点咧？咁啊，想知道关心呢啲嘢嘅朋友咧？今晚7:30要睇《铿锵集》啦， 咁作为市民自己都开始可以做足呢一啲嘅环保措施咧， 嗯，冇错啊。 咁啊睇完《铿锵集》之后咧， 咁啊直落去到8:00喎，今晚咁啊有呢个唔做点知身体好， 又嚟做运动啊， 系啊，冇错呢个 Keep Fit 真人 show 啦，咁啊。睇開呢個節目嘅朋友都知道，即係嗰啲男女子兩組咧，即係俾呢個魔鬼教練啊 King Sir 都訓練得好金華嘅，即係佢哋通常都係去健身室或者健身啊，或者去街場打籃球都試過。咁但係今集咧，同大家介紹一個新嘅運動喎，叫做 Plogging， 即係 Plogging 啊 ，Plogging。咁係咩嚟嘅咧？我係一個外國引入嘅新興運動啊。咁啊，話運動係好特別嘅，因為佢係做乜嘅咧？就佢就係一邊行山或者一邊跑山。一邊是彎低身去執垃圾的，咁啊，即係又要行山又要執垃圾，咁啊，今集咧就有我哋咧女子組一班學員啊，就真係玩下呢個運動，咁啊，想認識多啲，又想睇下對呢個 K keep fit 瘦身又幾有效嘅話咧，今晚八點鐘要睇吳兆典之身體好啦 嚇。係，咁、去到十點半鐘有另外一個節目喎、今日。 冇錯，咁啊一個特別嘅安排啊！今晚十點半有呢個講樂講樂，咁啊平時睇開呢個節目嘅朋友知道係禮拜日晚播出嘅，咁啊就係好特別，我哋今晚有呢個安排，因為咧今晚嘅節目咧就係懷念啊我哋嘅 Uncle Ray 啊、咁啊 Uncle Ray 即係剛剛離開咗我哋好多人都唔捨得啦，咁啊但係 Uncle Ray 咧佢喺我哋香港電台工作咗好多年啊，成70多年，咁啊佢一路都係致力推介西方流行音樂，亦都推動本地樂壇發展嘅，所以咧，我哋今晚就請嚟好多位歌手朋友咧，深受佢影響嘅，就上嚟分享下佢當年嘅往事，同埋睇下點樣受到 Uncle Ray 嘅啟發。咁啊，歌手朋友包括咧有 Albert Lau 歐瑞強啦、老雲娜啦、大 L 張孝武啦、Joe Junior 啦、Christine Samson 啦，同埋聽講話連歌神啊 Sam 虛都有上嚟喎。咁啊，想聽下佢哋咧有幾受 Uncle Ray 嘅影響咧，同埋佢哋幾掛住佢咧。今晚十點半要睇講樂講樂啦。 亦都為到咧一代嘅樂壇教父去致敬啦。咁啊，今日咧絕對要啊！黐實港台電視31啊，有咁多好嘅節目啊！今日唔該曬阿昌， 謝謝， 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9:30由张曼燕报道新闻。新西兰总理阿德恩表示不会寻求连任，并计划在下月初辞职，大选将在10月14日举行。阿德恩透过电视发表声明，表示明白对新西兰民众而言，选举是目前最关键的议题。虽然自己不会参与选举，但仍然相信工党会从中获胜。西藏林芝市发生雪崩，造成至少8人死亡。林芝市麦脱县公安局表示，星期二晚上7:00多接获报案，指米林县派镇至麦脱公路多洪拉隧道出口发生雪崩，造成人员同车辆被困。当局派出超过130人同28架车前往现场搜救，至今发现8人遇难，失联人员搜救工作正有序推进。应急管理部表示，已经派出工作组到西藏指导地方做好灾害应对处置工作。乌克兰一架载住政府官员的直升机在基辅州坠毁，造成至少14人死亡，25人受伤，死者包括内政部部长莫纳斯特尔斯基、第一副部长叶宁、内政部国务秘书卢布科维奇和他的助理，地面有1名儿童死亡，11名儿童受伤。总理什梅加尔宣布任命国家警察局长克里缅科为代理内政部长。总统泽连斯基形容事件是可怕的悲剧，他已经指示国家安全局等执法机构调查事件。他透过视像向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发表讲话时，指事件不是意外，认为是由战争引起，强调战时是不会有意外发生。他又要求与会者为死者默哀。美国联储局表示，主席鲍威尔星期三新冠病毒检测结果呈阳性，他现时出现了轻微的症状。美国联储局又说，下月将70岁的鲍威尔已经按时接种新冠疫苗和加强剂，他目前正在家中隔离和办公。美国联储局下一次政策会议将在今个月31日至2月1日召开，投资者普遍预计今次会议将会加息1/4厘。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晴，日间干燥，最早上相当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东北风。展望听日大致天晴，早上仍然相当清凉，除夕同埋农历年初一云量增多，气温回升。年初二晚上同随后一两日气温再度下降。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15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537点，跌140点，成交金额65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19点，跌咗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780点，跌3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111.5，跌2.6；腾讯控股380.4，腾讯最新系380.4。是升了4毫，美团161.8，跌8，友邦保险87.15，升4毫，快手69.35，跌3.15，京东集团231.6，跌3.8，乐华娱乐是5.59新上市。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25，日元128.45，瑞士法郎0.917，加元1.351，人民币6.751，英镑对美元1.233，欧元对美元1.079，澳元对美元0.692，新西兰元对美元0.643。日经平均指数报26,526点，跌264点。港金报17,780元，跌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2.8美元，卖出1,903.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旺角豉油街由于有路面下陷，豉油街介乎广东道至新田地街全线需要封闭，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另外，西行到南去油麻地方向，近住理工大学有坏车阻路，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喺温思劳街。睇翻隧道情况，红隧港岛入口暂时交通正常。九龙入口方面，公主道过海龙尾喺爱护动物协会，七咸道北过海就喺芜湖街，加士居道过海近住理工大学一浸车。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去翻港岛方向，龙尾喺油荔村。路面情况，港岛区东区走廊去中环近住嘉华国际中心车多，龙尾喺太古城。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挤塞，龙尾喺果栏。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龙尾喺星河名居。西九龙公路去返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慢车，龙尾喺南昌公园。另外，将军澳道下行去观塘道嘅支路都系车多繁忙。封路情况，旺角花墟现时有临时交通安排，直至到年初一嘅早上8点，花墟道、园艺街、元普街以及系部分嘅太子道西支路会临时封闭，而原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行驶嘅车辆不准右转去洗衣街，受影响嘅驾驶人士请改道行驶。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宝康路宝顺路桥底方向上德村。好啦，我哋下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栋楼都成几十年，要执执佢啦，但系好伤荷包。 唔使担心，政府嚟紧推出第三轮楼宇更新大行动 2.0， 有成几万蚊资助俾自住业主做维修，仲有第三轮消防安全改善工程资助计划，资助法团最多60%工程同顾问费。 4月头开始接受申请， 打市建局热线3188-1188问下先。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唔知佢录音嘅时候有冇觉得有少少玩自己呢？ 冲出荒芜之外，开始一次恋爱，冲出毁灭之外，再生于那里间更可爱，冲出荒芜之外，将不敢爱都踢开，冲出毁灭之外，再封锁，再撕开。 音咧 ，Hubert 觉得几有难度同埋挑战性嘅，因为创作嘅时候同女友阿杜放咗 R&B 啦、电子迷幻好几种嘅元素喺歌曲当中，未尝试过呢种 fusion 曲风嘅佢咧，都需要用啲时间去适应一个全新嘅唱腔去到配合。作曲苏道哲、胡鸿钧，填词钟雪，编曲监制苏道哲。上榜四个星期，停留中文歌曲龙虎榜第七位，胡鸿钧《我们在结束时开始》。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今个星期五是二十四节气当中的大寒，听到个名字就觉得好冻啦。 咁又唔使怕，适量进食一啲辛辣食物，例如生姜、葱、紫苏叶等等，可以预防风寒感冒噶。 或者临瞓前用热水浸脚，促进脚部血液循环，提升睡眠质素，仲可以防病保健。大家不妨试下。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 家庭议会、 香港电台第二台， 家凝聚爱。 因进行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香港电台第六台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香港之声的大气电波广播服务，即是 AM 六七五，目前正以临时发射天线系统提供有限度服务，在北区、沙田、九龙东及港岛东的部分位置接收 AM 六七五广播信号或受影响。坪洲发射站重建工程预计到2023年底完成。期间，香港之声节目在香港电台网站 rthk.hk、流动应用程式 rthk Mind 和 rthk On The Go 如常播出，敬请留意。 港台电视三十一特别呈现《唱响中国》，讲述中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改革开放四十年以来的发展成果。 高层建筑的话，未来的趋势也是人性化的设计，为更多的人提供生活、居住、工作的空间。 唱响中国，展望未来三十年，国家在不同领域的前进方向和规划。星期五晚上十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忠。 今朝我想讲一盘吉与手抱 BB。话咁快农历新年就到，今日已经系年廿八，要洗邋遢，执好屋尾啊！可能有啲人日日都系年廿八，每日清洁家居，亦有啲人真系等到呢一日先处理屋企大大小小嘅杂物。不过有啲人一年只系得364日，就系冇咗年廿八，所以唔需要洗邋遢。除咗执屋之外，仲要办年货，你搞掂未呢？每个家庭要准备的年货都不同，例如要为家人准备全新的衣服，由内到外都要大红大紫，攞个意头。准备全盒的应节糖果，招呼来拜年的亲友食用的糕点，挂在墙上的挥春。就算不准备这些，有一样很多家庭都会添置，就是年花。桃花、水仙、兰花、五代同堂。最近行经花市，都会见到好多人捧住自己心水选择，攞个意头啫。琴日晏昼约咗朋友聚旧，仲话之后去行花市。我坐低无奈，就见佢匆匆忙忙走入嚟，只系着住一件 T 恤。唔通今年过年气氛热烈，热到唔觉得冻？我哋饮完咖啡，佢笑笑口话啦。去买盆吉先，我知道边档啲吉甜啊！我话你又知，朋友话刚才行咗一转花市，已经见到有人捧住唔同嘅莲花，用个捧字形容一啲都冇夸张，因为好多人选择体积比较大嘅莲花，甚至大到要用膊头托住。佢自己谂住买盆吉， 揀緊嘅時候，後邊有一群人經過，其中一位男士又係捧住一盆桔，佢後面有一位女士抱住一個大約三四歲左右嘅小孩子。由於人比較多，所以一個跟住一個行得好慢。抱住小朋友嘅媽媽同朋友傾緊偈，前面捧住盆桔嘅男人只顧向前行。就喺呢個時候，我個朋友見到嗰個手抱細路，對盆桔充滿好奇，跟住竟然用手掹咗嗰盆桔嘅一粒桔落嚟擺入口。我即刻問啦：冇人發現咩？朋友話冇人知道，仲要掹完一粒又一粒，頭頭尾尾三四粒。我話點解你唔話俾嗰位媽媽聽個細路掹咗人哋粒桔啊？朋友話點講呢？唔通我去拍嗰位太太嘅膊頭同佢講你個細路掹咗人哋粒桔啊？我朋友冇同媽媽講，但係上前叫住捧住盆桔嘅嗰位朋友。我話你都算好人，話俾佢聽小心盆桔。佢話唔係，因為見到小朋友食緊粒桔嘅時候笑得好開心，即係話呢盆桔應該好甜啦，所以問佢盆桔喺邊個檔攤買啫。所以各位朋友，小心捧住嘅年花，亦要小心抱住嘅細路啊！你未必会认同我的睇法，但是你都应该听下我讲，就算不同世界，仍然同一天空。 九点半钟，梁咏钟。 好一朵迎春花，人人都爱她。 好一朵迎春花，迎来大地放光华。 好一朵迎春花，花开满一家。 好一朵迎春花，茂盛甜丽春色雅。 迎春花开，带来了好年华。 晨光第一线的阿 O 希望送走自己一个坏习惯啦，妈咪成日攞汤俾我饮啊，但系我冇即刻饮。阿妈，今年我会即刻饮晒佢。 家凝聚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新一年透气扬眉，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 白元浩小白飲食淘鑑。 昨日的飲食圖鑑呢，跟聽眾分享了一些什麼呢，就是如果我們想少鹽少糖，有些什麼基本的方法啦，可以令到大家吃起上來的時候有多些不同的味道，也都在那個糖分啊和那個鈉含量方面呢可以盡量少一些去到吸收的。希望大家真的在農曆年呢烹調的時候呢都可以有多些的味道，但是又可以有多些的健康啊，這個很重要。但是其實除了昨日所講的板斧之外呢，仲有都唔少嘅方法可以令到大家嗰个味道喺少盐少糖之余咧，系增味啊！增加嗰个味道咧，非常之重要。如果唔系你少糖少盐，不过煮完出嚟咧冇人食嘅话咧，其实就随时浪费咗啲食材添。因为我以前咧即系学厨嘅时候咧，成日个厨师都同我讲一样嘢，就系咩咧？佢话食物咧就千祈就唔好浪费。咁其中一个唔浪费咧。唔係賴曬嗰個人，你做咩食剩啊？唔係賴曬佢嘅喎，係要賴埋個 冇錯啦， 煮嘅人如果佢煮得難食嘅話咧，其實佢好大責任就令到嗰啲食物咧。是将会被浪费。 都未必单单是难食嘅。昨日去朋友家家作客呢，跟住佢煮意粉都即係煮多咗个份量啊。令到大家呢要攞个盒呢攞走咗啲意粉。 係、 啊。有时做厨师呢或者即係 预份量啊。 係啦，预份量呢真係比较难预测啊，呢个都係要注意返嘅。 係啊，咁、所以如果你话又唔想浪费啲食物，因为你嗰个都可以带走啊。如果你煮得难食，会唔会有人想带走？唔会啊嘛， 要带嘅， 系啦， 珍惜珍惜食物， 珍惜食物， 系啊，新年都系要珍惜食物。 咁梗系啦，我哋煮得好食啲啊嘛。嗱，其中一个咧，如果你想代替油嘅话咧，油嗰个其实有阵时，譬如爆落去咧，有啲香嘅。咁呢一个咧，其实亦都可以用呢个鸡肉嘅膏，即系用简单啲嚟讲，用鸡汤咧去到代替。咁啊，点解咧？因为其实我哋有阵时煮餸嘅时候啦，你油咧，当你爆香咗之后，佢有一个嘅鲜味喺度嘅。 系， 原来呢一个咧，亦都可以用嗰个嘅鸡汤啦，去到灼。嘅时候咧，可以增加佢嗰个味道，但系油份咧，我哋可以落少咗，而且我哋吸收个热量咧，亦都会减低咗嘅。呢、這个我觉得几好嘅。咁但系你本身你嗰个油咧，有阵时控制嘅时候，你想落好多唔同嘅油或者去调校到唔同味道嘅时候啦，除咗你系想有鲜味嘅鸡汤可以咧就补上之外啦，如果你想有一啲例如系甜香嘅感觉咧，其实亦都可以用一啲咧就水果，譬如果 jam 啊。果 jam 咧，亦都係可以喺烘焙上邊咧就代替油，去到咧就係做一個增加味道嘅效果嘅。特別喺你烘焙嘅時候啦，咁啊利用即係我哋成日都話用油脂咧就可以令到啲食物變得多汁啊嘛，個口感咧會更加潤滑嘅。咁啊食起上嚟的而且確咧會舒服好多，同埋啖啖咬落去咧好 juicy 嘅。咁呢個 juicy 嘅感覺咧，其實係你又唔想另外再加糖嘅話咧，咁就可以咧再用呢一個嘅果 jam。放入去咁可以做到呢个咧就高甜度，而且咧就好香口嘅感觉。咁、我觉得呢啲嘅方法咧，大家都可以试一试，可以减低自己嗰个嘅油分摄取啊、糖分摄取啊，同埋钠含量摄取啊。 我的享乐时代。 好，翻到嚟享乐时代啊，各位， 各位系啊，点啊，各位 系啊，年廿八洗邋遢，大家洗咗邋遢未啊？ 洗咗啦，今日有冲凉啦， 系啊，而家先啱啱开始咗几个钟、 我仲谂住问下，原来真系洗咗咯， 唔系你问下钟哥先， 系钟哥，你洗咗未啊？ 洗咗，冲咗凉，今朝又冲凉、洗头、洗面、刷牙， 系啊， 做足晒嘅。 问下白雪雪嘅小白。 我刷咗牙同洗咗面咋， 唔系，但系所谓嘅洗邋遢唔系嗰个人， 系思想系嘛？你污秽嘅思想， 冇听书， 呢个系一个好大课题。 系琴日啊，年廿七啊，即系唔知洗内脏 系 咩？ 琴日啊， 思想 Vicky 同我哋讲啊嘛，年廿七唔知有 洗啲毒啊嘛， 系啦，就洗走咗自己嗰啲嘢先。 系啦， 廿八就洗屋企嘅 屋嘅嘢嚟噶。 系啦，我仲喺度话系啊，修身齐家治国嗰个 pattern 啊嘛。 咁有啲咩要留？好呀，船仔。 系啊，今日谂住讲三个咧，大家都会唔记得咗清洁嘅黑点啊，厨房入边。 厨房啊？ 系厨房，呢个系我老豆讲嘅。 系啦，我本身都唔知嘅，我都唔煮嘢食嘅。 Uncle 好嘢，Uncle 好嘢， 系咪即系？但系而家又冇灶头噶嘛，已经变咗嗰个电磁炉啦嘛，你冇咗个灶头。 我哋啲新楼咧，食埋落去个厨柜嗰度， 我 一洗都冇得洗， 一抹就抹得甩噶啦。 系啊，但系有啲位系真系会唔记得嘅。 啱啊， 有边度啊？ 第一个就系砧板。 砧板 系啦，因为咧原来系，因为佢系成日都切嘢啊嘛，有好多刀痕嘅，咁刀痕咧系好容易发毛啊，因为藏晒啲嘢喺入边，而且有时咧可能煮嘢煮得有啲急咧，洗得唔干净，咁你日积月累之下咧，个砧板系好多好多细菌， 唔关我事嘅，你有冇睇武侠片噶？我通常咧会将嗰个萝卜咧我掟上天，然之后佛落翻嚟咧就已经切开晒， 食神咁样。 系啦，唔系冇入边食神， 食神 系食神咁样。 入边嘅糖藕嘅处理方法，中国厨艺学院啊。 系啦，咁所以日常嘅话咧，最好咧就系用百洁布去清咗啲食物嘅残渣先嘅。咁之后咧， 题外话，即系呢一个咧，唔知有冇人会有个习惯咧？熟嘅同生嘅食物咧，系分开两个针。 有，哦，有， 系啦。所以我都想提，即系如果就算用百洁布清洗咧，嗰个百洁布如果你洗开生嘢 就唔好洗熟嘢，熟嘢就唔好洗生嘢。 系啦，最好用翻即系我洗呢个百洁布就不嬲都系洗熟嘅，咁就继续用翻嗰块百洁布啦。 系啊，同埋记得系冻起晾干。 嗯， 唔系嘅话咧，就会好容易滋生细菌。 晾干 系啊，晾干。哎呀，咁另外就系最好就间中 捉干啊， 系 干。支乾都要落嘅， 系啦， 系啦，或者间中咧，用埋热水去淥一淥佢，咁就最容易杀咗啲细菌。 O K， 咁啊，除咗砧板，仲有咩玩？ 就系厨房嘅抹布啊， 抹布 系啊， 换晒佢咪得咯，洗都费事啦。 系啦，你可以定期换啦，或者系一个礼拜用一次热水，加洗衣粉可能浸五分钟咁样，咁就更加环保，唔使成日换咁样咯。系啦，因为我屋企就。成日都抹嘢噶嘛，然后我系成日都抹完就撇咗喺厨房， 系阿爸执手尾， 系啦，我阿爸就系咁话我咯。 不过呢个系好有少少烦啊！嗱，如果你系最干净咧，最好用嗰啲厨房纸啦，抹完抌咗佢啦。但系咁样咧又唔环保啊，因为一次你可能用两三格， 系噶， 会唔环保咁样啊？所以一定会有嗰啲厨房布摆喺度。 系。咁啊，仲有乜嘢要留意咧？头先你话有三个黑点， 系啦，最后一个咧就系个墙身啊， 墙身 同埋嗰个料理台个台面， 料理台，料理台即系乜嘢 啊？ 咩系料理台啊？ 即系可能你切嘢啊，升盘或者嗰啲位 切嘢喺炉头切噶。我哋呢啲居住环境咁挤迫嚟讲，有苦自己知啊。你屋企好大喎，睇嚟 唔系嗱，其实都系隔篱一个少少嘅空间， 好似 Jamie Oliver 咁样啊。 我都好想好似佢个厨房咁大。 反而真系个墙身好少抹啊，真 嘅。 即系可能嗰张台都会抹，但个墙身真系比较少。 同埋尤其是啲油烟咧，或者啲油咧弹到个墙身咧，周围都系，系你又煮完真系想食噶啦，咁就唔会抹咯。 系不过咧，你讲开呢啲咧，即刻喺度谂起咧，旧时咧，阿爸咧好中意喺屋企咧，临过年之前，譬如年廿九啊、年廿八嗰啲咧，游灰水，即系游翻好佢啦。特别系我哋细个好中意画墙噶嘛，唔知做乜嘢，即系攞啲铅笔咧喺度画啲超人啊、飞机大炮嗰啲啦。 我最近我屋企咧，埲墙都俾个仔画花晒，占据咗啦。其中一个好 creative， 我真系觉得佢好 creative。 点样？ 佢自己有个房门口嗰度啦，画咗个密码锁出嚟，然后佢将个密码写咗喺个密码锁隔篱。跟住我问佢呢组数字系做咩噶？佢话你入未房之前你有揿咗密码先噶，我又惊你唔知，咁咪写低埋个密码俾你。你揿咗先好入房。 系啊，咁你点回应咧，阿爸？ 我就同佢讲啦，其实你画花咗埲墙。 系啊， 系咩？唔紧要啦， 反正冇乜所谓啊。但系佢最奇怪系将个密码写咗出嚟啊。 系啊，佢惊我唔记得啊。 我惊佢个安全意识啊，即系网上安全意识好薄弱啊。将来都系咁样嘅时候咧，就弊家伙。 佢就系嗰啲咧个密码咧 ，office 做嘢个密码，点知系黐喺个 keyboard 嗰啲人。 系啊，就系嗰啲咁样。 所以你应该教佢，你话。阿仔啊，遲啲咧入房咧嘟八達通啊，或者嘟卡就得噶啦， 嘟指模 唔使畫嘅， 爸爸望望個鎖， 係啊，嘟一嘟就得噶啦。咁啊，仲有啲咩要留意啊？清潔嘢 係啊，尤其是咧，唔知你哋嗰啲牆身咧，係咪嗰啲瓷磚啊？ 係啊，係啊， 係啊，嗰啲咧中間嗰啲罅，即係瓷磚同瓷磚之間嗰啲罅咧，係好難清嘅。 係啊，有啲黑色點點喺度積住咗，可能係發霉啊嗰啲啦。 係啊，係啊，所以咧 Oba 就話咧，用洗潔精咧敷喺嗰啲白色點，唔、係黑色點點嗰度，係啊，放個白色點點點， 牙膏都得嘅喎， 係啊， 牙膏真係萬用，我成日都覺得我嚟洗鞋咯。 即係除咗刷牙冇用之外，其他 用我有係啊，我嚟清浴缸啊，浴缸啊，之後又擦下鞋啊，等我對鞋白啲啊咁樣。 咁啊，真係啊，大家咧年廿八嘅時候咧，幫自己嘅屋企咧大掃除一下啦 ，keep 住乾淨 ，keep 住靚咁就好啦。 如果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 提提你，十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